早晨啊，你哋好啊，咁啊，朝早嘅6:09嘅早上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今日咧就系2023年嘅5月11日嘅早上啦，吓，咁啊，农历咧就3月22嘅，咁啊，继续咧喺星期四嘅早上同大家咧，即系老土啲讲句就系咩，用嗰啲70、80年代嗰啲，我哋大家空气之中相遇，啊，真系好似幽灵咁啊！讲到好唔紧要，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啫，属于4至5中级度嘅水平啊！吓，继续今天早上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人的一生里面，他们要面对很多的挑战难关，即是有句说话叫做关关难过，关关都过，其实都是挺正面的，虽然听下去的时候有点消极，不过我觉得是正面的，原因就是因为你都去面对每一件事情嘛。当你每一次接触一些挑战的时候，一些叫做伟大的人，或者正向能力强的人，一些强者的人，没错，他们就可以就呼唤得到自己心里面这一团的火，发挥他们的小宇宙，每一次迎接挑战之后，他们都会变得更加的强大。你是不是其中一个可以做到这样东西的人呢？我们经常都会说到，就是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是这句说话是的而且确是对的，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但是如果你是配有一个正向态度的人，你发觉原来如意的事情呢，永远都是全部都是的，因为你能够在错误之中的学习，在难关之中成长，在困难里面也都可以得到更加多的启悟。所以今天大家不妨多些呼吁一下，不是呼吁，是呼唤一下自己的小宇宙，当你面对难题的时候，好好地对着它迎刃而解。 心中雨点，清新仿似你的脸，常怀念。喜欢看下雨天，喜欢跟你再相见，重拾你了缘，爱意永不会间断，就算世间。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各位听众，而家系6:16，今日有我孔奕璇璇仔，今日同大家讲下晨光 Coffee Time。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巨型嘅 3D 广告墙呢？嗱，之前听过日本有，美国嘅时代广场同埋韩国嘅江南地区都系有嘅。不过原来而家香港嘅旺角咧都有一个新嘅。嗱，但系乜嘢系 3D 嘅广告墙咧？即系话观众系唔需要带任何 3D 嘅辅助工具，咁就睇到成个 3D 嘅立体画面啦。嗱，不过香港边度有咧？就系喺旺角啊，咁就已经就将佢一个其中一栋大厦咧全面翻新，然后在外墙那里就设置了一个16米阔落都几高几大啊，一个 L 型的巨型户外 3D 电子屏幕，希望变成区内的一个全新地标和打卡热点。旺角街头或者是香港的街头呢，通常真的没什么见过 3D 的广告墙、啊、因为香港一路出名都是一些霓虹灯的招牌、啊、或者大型的广告招牌啦，但现在好像又变得逐渐式微、啊、虽然呢、这个招牌或者广告牌以前那些是令到香港变得灯火璀璨，和影照了为港两岸的夜景变了东方之珠令香港，不过香港是真的可以引入多一些新型的广告的嘢，就好似呢一个嘅 3D 广告墙就得意啦，因为佢系譬如日本嗰个系点样咧，佢就会有一只卡通人物嘅狗仔可能会弹出嚟啦，或者系一啲唔同类型嘅卡通，好似系可能 Superman 啊，或者某一啲嘢去做一啲广告嘅，咁其实系几新颖，同埋就算观众小朋友见到咧，都应该觉得好好睇嘅。咁但系点解 3D 嘅广告系可以做到咧？原来系利用人左右眼分别接收唔同位置嘅画面啊。咁之后我哋会收到啲 message 啦，经过大脑对于两幅图像信息嘅叠加同埋融合，咁就令到我哋唔单止睇到上下左右啦，甚至咧连前后远近的一些立体效果影像都可以看到。所以如果大家迟些得闲都可以去香港旺角的一些地区去望下啦。 叹下凡间偏偏想不平凡，也许美丽过白昼，可以美丽到白头。前途太大，偏偏天真得浪漫，要做到忘忧，想着以后。天黑黑问问你，雪地在暖化，天黑黑有我有你，天地在滚罩，记住无惊怕，见就点穿一眼，可以散就散，爱就爱得一刹，想一世宇宙能崩塌，都要抱着睡变白发。世事难测，喜欢天色常蓝，也许渴望有就有，可以快乐还会有，只有天黑黑抱 抱你，世事在变卦，天黑黑，茫茫城内，未来为了谁挣扎，都要忘记他。天黑黑，问问你，雪地在暖化，天黑黑，有我有你，天地在滚炸，记住无惊怕。散就散，爱就爱得一刹，想一世，宇宙能崩塌，地球能变下，要白发，头发白，抱着谁头发白，只想你吻着我白发。哦哦哦哦哦哦哦，头发。抱着谁头发白，只想你吻着我白发，就这样到天黑。天黑黑，抱抱你，计划再变卦。天黑黑，月更亮，宇宙到底那日崩塌，都要抱着谁头。好吗？ 一首作品来自潘宇谦 AP 的《天黑时想跟你到白头》。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早上6点22分船仔的 coffee time 之后呢，又继续回到我们晨光心灵鸡汤，同大家望望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嘅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啊，明日有几阵嘅骤雨，周末期间有骤雨啦，同埋有雷暴嘅，大家留意住啦吓。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晨光第一线嘅晨光心灵鸡汤。朝早的时间又是跟大家讲一下啲字，什么字呢？我哋汉字入面都有很多就非常之有故事的，有一些哲学啊，有智慧在度。今日想跟大家讲一下一个赢字。个赢字入面有很多不同的笔顺啦，都是难写的。难写都已经是一个哲学了，因为你要赢，咁当然是有很多具备的条件，仲要经历了很多不同的步骤。例如你有个亡字，死亡个亡都是第一个要写的啦。另外亦都有譬如是口啊，甚至乎是月啊、背啊、烦啊，亦都是可以告诉大家知道，当你要取胜的时候，这些亦都是我们必要的条件来的，亦都需要有一个这一类型的觉悟的。那你有不有，会不会都是一样有这一种这样的心态呢？好似第一个亡字，原来都已经告诉大家知道，我们一定就要有一个危机的意识。口又话俾我哋知道要有一个好嘅沟通能力。月系指月光啦，月光以前嚟讲咧系一种嘅时间观念嚟嘅，喺你自己工作或者想考得好成绩嘅时候，你有冇个好嘅时间观念咧？可唔可以好好地分配得到自己咧？而且你见到背，大家都知道啦，背喺以前嚟讲即系背壳咁样啦，系一个咧同钱财有关。即是你的用钱啊，理财之道好定是不好呢？最后仲有一个烦字，这个烦是指平常的心态。造就了这些条件之后，你就可以呢就拥有兵家必胜的条件了。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人呢都拥有一个赢字入面每一种的条件，但是我们宏观翻今时今日，很多成功人士或者不一定是很有财富的，可以在他们自己界别上面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士，原来他们都的而且确会有以上的条件的。当然如果你说一个大的商家的，那么更加在理财方面是做得更加好。但如果你说你只是一个普通市民，但是都可以称得上赢字，是因为都有各种的理财之道啊， 理财之道唔一定系会赚大钱嘅，可以系你自己每一个月月薪或者俾屋企嘅家用都能够得到咧一个好嘅调配。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嘅理财之道。平常嘅时候亦都能够抱住平常嘅心态，赢咗输咗，输咗就吸收经验，赢咗一样唔会嚣张。仲有就系对于时间嘅管理非常之好，例如你从来都唔会迟到，仲会喺所有嘅事情开始之前咧，可能早10至到15分钟调整一下自己嘅心态。每一次咧都系抱住最好嘅准备，最坏嘅打算，呢个亦都系赢事第一个忙事嘅原因啦。有咁多嘅条件底下，相信你能够具备得到嘅话，今日你嘅工作同埋学习都可以得到咧好嘅成绩。今日仲未赢唔紧要，具备咗咁多嘅条件，距离个赢字，我睇怕都应该差唔多噶啦。最紧要多一样嘢，要抱住一个咧平常嘅心态，加少少咧就系谦虚谦卑啊，多啲去到学习嘅话，咁每一个人咧同个赢字嘅距离都会越嚟越近噶啦。分嘅时候，揾嚟呢首嘅作品《Cloud》就云浩影，自发性神经反应。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继续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局势紧张，前总理伊姆兰汗被逮捕同埋检控，引发嘅示威席卷全国。警方话增加至最少八人死亡，大约一千人被捕。伊姆兰汗系喺当地星期三被控喺 在任总理期间非法出售国家礼物嘅罪名，案件由选举委员会提出。伊姆兰汗否认控罪，强调自己满足所有法律要求。他的其中一名律师表示，伊姆兰汗目前状况良好，他向支持者传达不要放弃、需坚持法治的信息。他领导的正义运动党表示将会在法庭上挑战逮捕伊姆兰汗的合法性。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透過發言人發表聲明，說已經關注到巴基斯坦的抗議示威活動，呼籲各方保持克制，不要使用暴力，同時呼籲巴基斯坦當局處理伊姆蘭汗的案件時尊重司法程序和規則。回來本港，警方重申警務處國家安全處是持法庭首令採取搜查行動。警方就传媒有关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早前采取搜查行动，检取一件与一宗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有关证物的查询作出回应。警务处发言人说，与其他案件一样，根据调查发展进行取证，以协助推展有关案件是合法、合情、合理。強調特區政府一直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和義務，而處理這宗案件時亦都沒有例外。特區政府會繼續依法處理有關證物，包括在司法程序完結之後的安排。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3,531點，是跌3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137點，升1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1，日元134.32，瑞士法郎0.889，加元1.337，人民幣6.935，英磅對美元1.263，歐元對美元1.099，澳元對美元0.678，新西蘭元對美元0.63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30.82美元，賣出2031.3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联系。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我知道你今日节目。 欢迎你早点见你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港花式溜冰运动员苏怡。由细睇住香港电台嘅教育电视长大，原来佢哋已经95岁啦。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政府近年积极提倡 STEM 教育，现时本地中小学提供嘅相关活动数量充足，但关键在于活动质素。学校想更有效规划 STEM 教育，可以点做呢？活动质素嘅准则 又应该怎样制定？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志在校园，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六点三十六分嘅早上啦吓，咁啊，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你哋好啊吓，咁啊，除咗系白元路小摆喺直播室之外啦，咁啊，头先晨光 Coffee Time 咧都有听过船仔喺度啦。 早 晨啊，船仔。 早晨，小白。 二十三度嘅气温啊吓，咁啊，出边空气咧就一般嘅啫，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四至到五，都系中级度嘅水平嚟嘅。今日朝头早咧，其实想同阿船仔。讲下咩咧？咁大家都知道，可能呢排咧，有啲呢几日啊，都仲系有啲人会中意周围玩嘅时候咧，咁啊会去到呢个大屿山啦。咁、大屿山咧，其实亦都咧即系适逢呢一个嘅昂平啊360咧，咁啊由于要保养，咁所以咧就冇得错啦。 哎呀， 系啊，咁啊都系去到听日嘅啫，因为保养几日嘅啫。 哦， 系啦、 okay ， 其实都唔系话影响最大嗰几日，因为起码五一黄金周过咗先啦。好啦，咁去到听日啦，咁但其实都諗返起喎，以前呢未有昂平360嘅时候呢，我哋都有好多嘅即係都係交通工具要坐呢，主要都係的士啦，同埋呢一个嘅巴士嘅、你有冇三个交通工具大屿山你有冇坐过？ 冇，我冇坐过昂平360喎，真係。 你有啊？你 冇 啊？咦，点解啊？ 因为我怕高啦，第一。 你畏高 㗎？有少少嘅。咁、 哦、 第二呢我有个朋友，我谂系都好耐咯，我谂佢真系啱啱开嘅，讲紧系昂平360啱啱开嘅时候，咁佢咧就喺上面混咗两个钟。 吓、啊，点解啊？哦，因为嗰阵时可能基建故障， 系啦，可能基建故障，或者我谂十几年前啦，咁所以可能嗰阵时个技术佢哋未掌握得好好住咁样，咁嗰阵时混佢哋形容系吊咗喺上面两个钟， 系 风摇欲坠。 哦， 即系我就见到，我听到之后就產生了恐懼。 咁另外主題公園嗰啲 cable car 咁都有喎、啊，海洋公園有嘅。 嗰、那個你唔驚啊？ 嗰、那個我啲朋友笑我嘛，咁你唔驚咯？同埋會好無聊嘅，我會嗌埋對面嗰啲咧，即係嗌喺前面同後面嗰架、 哦， 喂，好唔好玩啊？咁樣。 哇！好係後生女會做嘅嘢，你呢啲真係。 唔係，但係佢哋會應噶，大家都會應噶。 會嘅，會嘅。如果都係後生仔嗰啲。 係啊，佢會應，好搞笑噶。 你碰啱係我呢啲人嘅話，我就指住喺架 cable car 入邊指翻，好似對面嗰人都會呆。 有呢啲嘅，咁你可以嗌翻噶嘛。 嚇、不過呢啲都好玩嘅，即係坐呢啲叫做 cable car 咧。我有一次同屋企人坐呢一個嘅叫做吊車嘅時候咧，咁嗰次咧就喺主題公園啦。咁我就特登安排咗咧，就其余嘅屋企人咧就先上車，或者係後，因為我要一來一回噶嘛。咁第一次咧就佢哋先上車嘅，然後我就坐後邊嗰架，跟住我就攞個長鏡頭影相影佢哋啦。咁就可以影到啲好靚嘅相啦。係啊，因為你唔會咁容易就即係你邊個幫你影相啫？嗰啲位咁就唯有自己影咯。跟住就唯有坐後邊嗰架咯。咁你咁遠，你又要攞個長鏡頭去到影翻自己個仔啊！咁其實係靚，因為後面咧會有啲過山車做 background 啦，又有海做 background 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都係幾值得試一試呢一個。 你都幾有心喎、 啊。係啊， 即係如果 但我冇份坐咯，就變咗。 系咯， 即系佢哋喺入边好开心啊，系啊，跟住佢点，跟住用电话话喂，嗱，你而家你喺个窗嗰度啊，唔好喐住，我要影好大方咁嗰啲，系啊，就要同佢个样唔好咁衰，笑下啦咁。 果然系一个好爸爸。 系啊，即系要做下呢啲嘅。咁如果你话昂平嗰个手都有坐过，佢甚至乎另外有一个好似叫钻石，系咪？我唔记得咗个名，系咪即系叫钻石？ 即系透明嗰、那个。透明嗰、那个， 系啦， 好惊啊！嗰、 那 个集真系好惊啊！ 透明嗰个，我觉得都几，我同逸玲坐啫嘛，嗰、那个出去拍嘢嘅时候， 系啦，咁都系新时代奋斗者嘅。咁佢咧就佢都唔惊嘅。咁我哋坐嘅时候就一路望住下低咧，其实个感觉都好特别，因为就算你坐坐嗰个主题乐园嗰个咧，佢冇嗰啲水晶车上啊，水晶车上 就系因为冇，我先可以坐咋。 系啦，咁但系因为你。嗰、那个主题乐园佢冇呢，你就正话可以喺个头即係铁丝网嗰啲位置就望落去。 同埋我呢可以佢仲有一个扶手位嘅喺中间、啊、即係主题乐园。咁、啊、我係会夹我係会捉实嗰个扶手嘅。 哦哇佢你都几真係几驚高喎似乎咁样。 係啊所以我係唔玩过山车㗎。 咁、啊、过山车我都鍾意玩嘅。 我嗰啲都唔玩嘅跳楼机嗰啲唔玩嘅。 係啊。 我去公園，即係主題樂園，我係去睇動物嘅。 哦， 我係長期睇動物嗰啲人嚟。 我就睇你唔出喎，平時個樣子焦積積咁樣。 但係我呢啲嘢係真係唔得咯。 哦 ，OK，OK， 係唔敢玩鬼屋，反而敢玩。 係。 系啦，即系嗰个主题乐园嘅 鬼屋 节，系啦，万圣节嘅啲嘢。 唔惊啊你？ 咁我又唔惊、 哦， 但系高啊真系唔得， 系 快同离心力都唔得， 系。 所以昂平嗰个真系， 哦， 唔好咁试啊。 如果你话嗰个水晶车厢，我觉得最得意嘅地方就系望落去下低咧，一路你望住昂平栈道。唔知船仔有冇行過啦？喺大嶼山嗰度有條昂坪棧道，咁可以俾人行山嘅。其實都有行山比賽行昂坪棧道嘅。咁你一路行嘅時候就會見到下低啲山路啦，咁亦都會見到有海啦。有陣時候見到快艇喺度經過咧，咁都喺自己腳下低。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得意嘅體驗嚟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母親節咧天氣就麻麻地啦，咁啊未必係要諗呢啲活動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平日嘅，都不妨咧可以諗一諗睇下有啲咩啱屋企人一齊玩嘅活動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益璇璇仔。最好的人生态度就是不要定义自己，自由自在，随心所活，正所谓心之所想，身之所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益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百科。 早上的6:42啊，咁啊，继续有我哋晨光第一线，晨光百货23度嘅气温啊，唔知道大家会唔会个肚成日喺度咕噜咕噜咕噜咁喺度叫咧？系咪代表一定肚饿先至会咁样叫咧？有啲咩原因会令到个肚有声咧？首先我哋要知道，胃系由肌肉形成嘅一个袋状式嘅器官嚟噶，佢能够咧就放大同埋收缩啊，好搞笑噶。食物咧就会先被送到去胃部，透过胃部嘅蠕动，咁啊佢会喐嚟喐去咧，咁可以咧令到你更加容易消化啦。所以当我哋消化嘅时候，其实个胃咧系喺度运动紧噶噃，胃就将一啲捞埋嘅食物咧就送到去肠道嘅。嗱，如果有一阵间冇食嘢嘅话咧，个脑部咧就会为咗准备下一次进食而清空我哋嘅胃部噶。於是乎对胃亦都会发出进一步嘅蠕动嘅命令。即係话啦，喂好似差唔多喇喎，差唔多咩呀，差唔多够钟你又要喐啦，因为准备要食嘢啦。因为我哋人类呢已经成日就好恒常咁有一日三餐啦。咁所以个脑部呢亦都好似有个时计咁样，会计住差唔多喐喇喎，咁就会俾个指令胃部啦。胃接收到脑嘅命令之后，就会开始咧，好似进行咗有食物咁样去到蠕动。咁但系，假如呢个时候胃入边只系得空气嘅话，而空气受到胃部蠕动嘅推撞，就会大声咁样发出一啲碰撞，就系呢啲咕噜咕噜咕噜咁嘅声啦。所以咧，都话俾我哋知道，喂个胃咧好似冇嘢吉咗。咁我哋亦都会收到呢啲嘅声，即係我哋自己耳仔听到嘅时候呢，就会觉得哎呀好似好肚饿。惯咗之后呢，大家就会认为哎呀点都要呢好似食返啲嘢喇喎，肚仔都叫喇喎。咁当然啦，唔单止淨係胃部㗎，有陣时肠道嘅蠕动都一样呢会有呢一类型嘅声音呢就走咗出嚟嘅。朝头早如果唔想你个肚都成日咕噜咕噜咁嘅声嘅时候，大家不妨諗一个靓嘅早餐，朝头早呢就可以 dip 咗佢，希望大家都有个好好嘅 good morning， 咁就 very good 啦。 I wanna be the way you were, a shining star so bright in the dark. I wanna be the way you were, a shining star.抹上眼眉 争取你掌声。霓虹藏有光的电车，我怕我不可完全无瑕，围墙藏我心的虚假，未曾能料到你吗？暗示 keep it true， before maybe I'll see your face again， 你温暖未认识是个乐园，存在住向你揭露每寸软弱，数据放着删不去我损伤， 时候呢一首嘅作品啊，嚟自六点四十七分听得到嘅，嚟自热珠，热珠系解水。如果朝头早咧唔想嗰度咕噜咕噜嘅，不如都饮啖暖水先。喂 ，Edgar， 江海家，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电话旁边啊，邀请到咧就系时装界嘅大人阿海喺度。早晨啊，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呢段时间咧，都同大家讲下帽啊，咁啊，帽都而且确咧系几方便嘅，即系好似有阵时你翻早咧，晨光你都知啦。咁有阵时朝头早翻工嘅时候，戴顶帽真系好方便，你梳都唔使梳。同埋咧，最神奇嘅地方就系咧，你戴完帽之后咧，你个头原本好似我咁啊，撒亚人嘅话咧，你一定系戴完帽就扁翻落嚟。 会啊会啊，即系呢啲就懒人嘅方法咯，真系噶、啊。其实唔系净系男仔噶，我觉得女仔我都会噶。 吓、啊，咦，女仔咧有阵时 都会噶。 但系 cap 帽嗰啲长头发啲女士咧、其实佢哋系将嗰个尾，嗰、个唔系尾，那个马尾啊，即系佢哋嗰个头发太长嘅时候，都会用个帽去到绑埋一齐噶，系嘛？ 其实可以嘅，因为咧通常好多呢啲 cap 帽啦 ，cap 帽我哋都可以有分嘅，因为咧 cap 帽有啲真系 baseball cap 咧，其实佢嗰个帽型就挺身啲嘅。 嗯嗯。 系咪高啲啫嘛？我覺得咧就係for一啲男仔，譬如女仔都啱戴嘅，尤其是女仔個面型比較細咧，我覺得戴嗰啲 baseball cap 咧比較高身嗰啲帽咧，我覺得係幾型嘅。呢、這個都係面細啊頭細嘅專利嚟嘅。但係調翻轉啦，如果你話本身你個頭型都大啊，面型都比較闊啊，方形面啊或者圓啲面咧，我覺得 baseball cap 就未必好適合嘅。 嗯，咁呢個 但係亦都咧係懶人嘅一物啦，因為真係你咩都唔使諗啊嘛，就咁咧吸落去就得啦。我頭先講 baseball cap 咧就比較高身啲嘅。另外呢演变到呢有啲帽呢其实佢冇咁高啦，但係前面会圆少少，冇咁挺身嘅，冇咁硬刮刮，即係所谓会比较紧贴少少你嘅头型嘅。 哦，係呀係呀。 呢啲都係好方便㗎，即係你都係可以呢學你话斋，譬如女仔因为呢佢通常后面会有个位呢 ,no matter 佢係一个方便扣又好黏贴嘅都会有嘅。自动黏贴都会㗎嘛，其实佢嗰个位呢係货你较松紧。始终每个人嘅头型唔同，咁好、多时咧，女士们咧，如果系长头发嘅话，又要扎马尾咧，我觉得两个做法都 OK 嘅。 哦， 一个做法咧就系你可以扎咗个马尾，然后喺嗰、那个就系喺嗰个位咧，嗰、那个后边嗰个窿嗰度啊， 就俾 你夹松紧嗰个窿度咧，你可以攞翻条马尾出嚟，可以穿佢出嚟又得。 系 咁呢個就扎啲比較高馬尾嘅做法啦。 嗯、 但係如果調翻轉啦，你話唔係嘅，有陣時我係想扎啲低邊或者啲低計啊嘅做法咧、 嗯， 我哋就可以唔使一定要喺嗰個窿度圈出嚟，就揾吸落去裡面有多個馬尾啊，或者嗰個低計咧，喺、下邊嗰度垂出嚟亦都 OK。 嗯， 不過我自己覺得咧，就好似之前我哋都提過啦，兩邊咧你可以留翻少少頭髮出嚟。 嗯。 望出嚟咧，我覺得就會girly 啲啦，有翻啲嘢睇啦，就冇咁實正啊！即係我有陣時，我覺得唔使而家唔興 有動感啲係嘛？有動感啲 冇錯，即係唔需要太 clean 啊！我哋叫做太個乾淨企嚟嘅。 嗯，啱啱。 你可以輕輕咧，隨意放翻少少頭髮出嚟咧，我覺得都係 OK 嘅。如果女仔戴 cat 帽都型嘅。 係咁啊 ，cat 帽咧都仲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嘅喎。嗱，除咗顏色之外啦，有一啲咧。可能佢前面我哋成日即系上兩次都講話嗰啲咩叫騎樓位啊嘛，即係 cat 帽嗰個騎樓位，有啲咧其實都幾短身嘅喎，嗰啲短身嗰啲其實又有少少似咧嗰啲軍人帽，其實呢一類嘅軍人帽又 hit 唔 hit 嘅咧？ 都 hit 㗎，其實長期都會有㗎，即係我哋嗰個所謂嗰個簾篷嗰個位啊嘛。 係啊係啊，簾篷嗰個位。 係嗰個簾篷嗰個位咧，有啲咧就可以好長嘅，有啲咧就會比較短啲啲嘅。亦都係有 functional 嘅，我覺得譬如我自己都會嘅，有陣時我啲朋友嚟揀帽買帽咁樣啦，佢哋都會話：喂，呢一頂帽咧，前面嗰個就係嗰個簾篷位咧太短啦，佢覺得咧佢唔夠遮太陽， 我遮唔到， 因為 佢 真 係防咧係啊，佢要 function， 因為佢真係放去沙灘用啊。 哦，咁啊要遮太陽啦。 冇錯，同埋佢真係譬如係出街，佢真係想遮太陽防曬嘅，佢一定要前面嗰個簾篷位或者你叫做嗰個騎樓位咧夠長。先至可以遮得到嘛？ 啊，系啊， 系啊，咁我觉得呢个同面型都冇关系嘅，或者可能啲明星出巡咧，咪有关系咯。如果你前面嗰个簾篷位咧，你都唔够遮，佢、一定系有咁低得咁低，前面嗰个鸭嘴嗰个簾篷咧，一定要有咁低得咁低，有咁长得咁长噶嘛。 系啊， 咁个明星出巡咧，一定要遮晒个面噶嘛。 啊，咁同埋有阵时佢哋只眼冇搞嘅时候咧，咁你戴呢啲帽遮晒啦，你有冇眼 或者戴多副超咯？ 系啊，戴翻啲副超咯。咁但系如果你话短啲嗰个簾篷，其实个作用啊，纯粹就系谂住靓嘅咁样系嘛？ 系啊，系啊，可以啊，即都有阵时未必需要咁深啊。譬如我自己为例啦，其实我个面系比较细嘅，我就会觉得咧，如果我再戴嗰个簾篷位太长咧、我冇晒成块面啦。我系成顶帽由头笠到我实啊，咁我就唔系好中意个簾篷位太长嘅，我就中意短翻少少，我觉得都 OK 嘅。 咁大家可以谂一谂。咁但系嗱，帽咧仲有一个想问，我见咧有好多写住譬如NY 啊，嗱，紐約啦，或者寫住啲地方名，其實係咪寫地方名都係一個帽嘅潮流嚟嘅咧？ 喂，我覺得係，即係我昨晚自己都有揀下帽啦，即係我自己上網有揀嘅。跟住譬如你講啲NY 啦，或者佢直接印曬 New York 啦，跟住會有啲咧，唔知點解係地方或者城市名。 係咯，同埋美國多喎，又唔見又寫住 Hong Kong 咁嘅喂。 Boston 啦、咁樣啦，跟住我見有啲係寫住 Paris 啊咁樣啦。我諗 Hong Kong 一定有嘅，你應該去太平山頂咧。紀念品嗰啲冇理由冇嘅，一定 有。但紀念品嗰啲有，但係佢通常寫住 I love Hong Kong 㗎，佢唔係淨係寫 Hong Kong 㗎。 我 I love HK 咁樣係咪？因為嗰個位唔夠印啊。 哦，係、哦，但 I love HK 咧就冇淨係 HK 咁有型啊嘛。 唔緊要嘅，我覺得因為其實帽你而家好多都可以自己印㗎啦，咁你中意印乜嘢都得㗎。 哦，或者自己車得唔得？車好似靚啲喎，車上去 得嘅，你車或者瘦都得嘅，唔一定印嘅，瘦都而家都嗰個做工都好靚嘅，真係喎，或者啲隊名咯，因為本身其實咧呢啲我哋叫 baseball cap 啊嘛，你個嗰個起源其實真係運動嗰個起源㗎嘛，所以其實好多咧球隊啦。無論是棒球又好啦，或者 NBA 啊嗰啲啦，其實佢哋都好中意印帽噶，咁啊俾啲 fans 戴啦，或者啲球員啊，佢哋著隊衫嗰陣時戴咧，都好有嗰個齊整一致感，亦都唔使淨係著波衫咁悶咯。 係，所以呢個我都有陣時咧，自己中意嘅球隊咧，我都會去買佢嗰啲叫做球隊嘅帽啊。我自己都覺得係幾靚嘅，咁啊有陣時設計都精 明。我覺得足球隊應該都係有帽嘅，我印象中。 足球隊都有嘅，足球隊嗰啲帽咧就唔同 baseball 唔同棒球嗰啲啦。佢就冇咁停色，佢就圓咕碌頭嘅， 係 啦，圓咕碌啲，圓咕碌嗰啲咧，我戴到好似傻仔咁樣噶。哎呀，我 圓咕碌邊啲啊？ 圓咕碌嗰啲即係普通好似一頂圓頂帽咁樣嘅，佢就唔係方方，即係個頂頭嗰個位頭型位唔係方嘅，真係係啦，一個好似太空管咁樣嘅形狀。 尖頂。 咸煎饼啊， 又唔会、啊、球队唔会出嗰啲、啊， 似太空管咁样一个半圆形咁样嘅一个壳咁样套上，跟住加个鸭嘴俾你咁样嘅。 哦，即系咧，即系最圆，即系好似个汤碗咁样。 系啦系啦， 跟住都有啲鸭嘴嘅。 系啦，但系就唔系方形，你知 baseball 好多都系方方地噶嘛，有少少。 高身啲挺身噶嘛。 系啦系啦， 系啊，我哋头先就系讲咪话有啲咧就系for会软身啲嘅，嗰啲咧你就方便携带咯。始终因为你有阵时啲 baseball cap 咧，因为佢前面太平啊。 吓。 你可以將後面嗰度屈埋去嘅，咁你、啊、但係始終個收藏都有啲牙釘，我成日好驚咧將佢壓扁咗唔好睇 啊。 所以 baseball cap 咧，棒球帽通常都係咧後邊有嗰啲叫做 pack 啊 ，pack 意思即係話佢可能唔係控制嘅 size 嘅， 咁、 啲人咧係啦，啲人就會扣住喺個袋或者扣住喺個皮帶嗰度嘅， 都型嘅，都型嘅， 都型嘅 袋度嘅，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譬如球隊，例如咁講，譬如Arsenal。阿仙奴嗰个帽咧，佢就好似头先我哋所讲嗰个啦，好似太空管咁样圆身啲嘅，圆形啲嘅， 系系 嗰啲咧，其实你 嗰啲你容易你接得埋都仲得嘅， 夹夹拉底又得嗰啲。 系啦，我哋讲嗰个帽接埋啫，个球队就唔接埋嘅。 但系 球队仍然 系 上游嘅， 问水第二啫，有得踢欧洲赛， 好、被动啊！而家冇办法啦。 比较想被动、 啊，主动权喺手嗰阵时，自己唔珍惜系咁，失分就系咁噶啦。做人都系咁啊，系咪？ 做人都系咁啊，冇办法啦。 机会放喺你眼前，系咪？你谂住食硬，原来你食唔到。 系啦。 咁而家你咪被动咯，你就等人哋噶啦，等人哋失分咧，咁呢个就冇办法啦。 咁啊冇计啦，希望自己 冇得好远啦。喂，我觉得咧，另外有一种帽咧，而家都几兴，但男女都合戴。我哋其实上一次都有提过嘅。就是嗰啲咧，嗰啲叫 news ball head 啊，嗰啲布同帽啊，派报纸咧，以前 哦，系喎系喎，记得啦记得啦，系啊， 系啊，派报纸嗰啲咧，其实而家都好兴噶，其实咧男女都有嘅，同埋咧，你点样分咧？佢系咪嗰啲真系好传统嗰啲 news ball head 咧？其实原来咧 news ball head 咧，news boy head 啊 ，sorry，news boy head 就系嗰啲布同帽啊，系啦，派报纸嗰啲小朋友或者啲青少年嗰啲帽啦，女仔都会有噶、原来咧佢系八角形噶，上面咧系八彩噶分咗。 哦，系咩？咦，咁 details 做到咁都 系啊！所以我哋有时都可以留意一下呢啲 details 位咧，去分嗰啲帽咧究竟叫做乜嘢啦。 哦，咁大家可以留意多啲啊！咁啊，帽嘅颜色咧其实都好衬嘅。咁有阵时候如果你衬到靓嘅时候出街咧，真系绝对系一个 fashion。不过香港就戴帽嗰个风气就系比以前好噶啦，但又唔系话。同外國比仲爭啲咯， 我覺得你可以由基本開始咯。如果你話真係男士們嘅，你想開始戴帽嘅話咧，我哋頭先講嗰啲baseball cap 啦，我覺得 baseball cap 咧其實咧就係你五顏六色咧乜嘢都得嘅、，even 你紅色啊、彩藍啊冇所謂，因為你可能你本身支持嗰隊球隊咧，其實佢嘅主色咧就係咁樣噶嘛。 嗯， 係 啊， 咁係冇所謂嘅。你襯運動衫咧，其實係 very OK， 絕對冇問題嘅。 嗯， 咁如果調翻轉啦，你頭先講話戴嗰啲嘅news boy hat 啊，嗰啲布反嗰啲帽。好啦，或者可能啲日系少少啲山系帽咧，你咪就系从嗰啲山系色开始着手咯，可能系黑色啦、灰色啦、 深蓝色啦， 你可以从系啦卡其啊，你可以从呢一方面着手咧，都系容易入口嘅。咁女士们方面咧就更加啦，我哋之前都讲过，其实你 even 你可能趁碎花裙，而家都可以戴顶鸭嘴帽噶， 系啊， 都系兴噶，趁凉鞋都系可以噶。咁颜色方面，你咪因应翻你嗰日着啲乜嘢衫，你想同佢冲按通嘅，你想同佢同班个色系嘅又得，又或者唔系嘅，你嗰日咧可能我见而家咧好多女仔咧好型噶，着啲好 loose fit 嗰啲西装外套咧，成套 shoot 咁样啊，你入边衬件 T 恤啦，跟住衬件 loose fit 嘅西装外套，衬条。loose fit 松松嘅西裤衬波鞋，如果你咁样衬咧，你硬系觉得咧成身争少少嘢嘅，就系争咗个顶 cap 帽啦， 就可以加顶帽啦，哦， 冇错啊，咁你系想顶 cap 帽出嘅，你咪戴一顶咧 contrast 色系嘅，即系对比色嘅帽咯，咁如果唔系嘅，你话我想保守啲，你玩翻冲按冲，其实一样 OK， 咁有阵时就系争个顶帽就系争个顶帽噶啦， 咁所以即系戴帽有好多嘅技巧喺度啊，希望大家拣一顶啱自己嘅帽，咁啊戴起上嚟就靓好多啦，今日倾住咁多。我哋下个星期再讲过啦， 拜拜， 拜拜。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 身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第一次。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知道7:08嘅时间啦，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都有白元浩、小白啦，同埋船仔喺度嘅。早晨啊！ 早晨啊！ 哦、我最近咧谂你个名，谂多咗你嘅英文名，唔知点解成日喺我脑入边飞出嚟。 系啊，我之前录音咧，成日都唔小心讲咗自己个英文名。 系啊。 之后咧，搞到要重新录过啊，唔好意思啊，嚟得迟咁样咧。我啲朋友都系、啊，对面嗰个都叫咗我英文名。 喺嗰啲社交媒体嗰度，全部你啲英文名嚟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 啊见得多咧。 是啊，都会嗌我英文名， 要叫翻你船仔先得、 啊啊。 好，咁另外咧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嗰度咧，咁今日朝头早 Didi 都喺度，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小白船仔， 系见到咦 Didi 个样有少少担忧咁样嘅，唔通出边交通情况有啲乜嘢情况我哋要知道？ 担忧就冇乜嘅，不过个样可能系有少少瞓得唔系咁好啊，所以个样有少少 有蚊啊， 差啲，唔系有蚊啊，就系头痛啊， 哎呀， 真系烦。啊，同阿 O 一樣，都係偏頭痛，所以麻煩。誒、啊，唔緊要啦，唔緊要，唉，算啦，人生 緊要嘅，緊要嘅， 唔緊要嘅，同自己講唔緊要。 我同你一齊面對呢個偏頭痛嘅問題。 唉、哎，冇辦法， 我幫你揾啲好嘅醫師翻嚟。 啊，唔使醫啊，醫好多年都冇得醫。OK， 咁好，我哋講翻啦。咁路面咧，今日都多咗地方車多噶，包括係見到咧西貢公路啊，西貢公路出九龍方向啦，近住北港路咧就比較車多，龍尾排翻去菠蘿斜路噶。咁另外啦，元朗公路去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都係慢車啦。咁喺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進發花園一段咧就擠塞，龍尾排到去果欄嘅。咁隧道方面啦，都係公主道过海啊，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嘅。咁再提提大家喺港岛区嘅路陷啦，喺湾仔嘅道路至道噶，咁道路至道南行啦，去翻轩尼诗道方向，介乎红兴道至到告士打道一段咧，就需要全线封闭嘅。咁所以车辆就不能够由红兴道啦，同埋会议道咧就转翻入去道路至道嘅。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咁喺 Didi 同我哋讲佢有关于交通方面嘅消息之余咧。我都想即係啲聽眾多啲留意咩呢，就係、是、留意一下嗰個三隧分流嗰啲新聞消息嘅。而家坊間都有好多啦，即係來來都會報道嘅。其中有啲呢就講到呢，就話到紅隧呢都值得呢是三條隧道入面收最貴嗰條個費用啊！咁呢個唔知啊，坊間仲討論緊嘅，係啦。咁如果你問我嘅話咧，咁啊，真係我就唔係話發表我意見啦。但係最重要咧就係揾到一個大家啱嘅，因為之前出現個問題就譬如西隧最貴嘅，咁啊 有啲人就唔揸車去啦，唔經過啦， 係啦，咁啊即係影響咗九龍東同埋即係港島嗰邊嘅嗰啲嘅叫做係啦，即係。九龙东、九龙西唔平衡啊，即大家啲车流量 因为太贵嘛， 系啊，太贵啊，咁我都想有个更加好嘅方法去到解决，而家陆续续解决紧嘅，咁我都期待即系以后，譬如三条海底隧道， 系 三条都畅通。咁啊最好啦！ 佢又會話遲啲又會分時段、繁忙時間幾多錢咁、 啊、 樣、 啊啊， 其實都啱嘅，係咪啊？ 係啊，靈活啲咯，係、 嗯、 多啲嘢記嘅，即係作為一個駕駛者或者作為普通市民，咁你哇呢段時間係咪又貴咗啊？係咁，其實又唔係淨係我哋嘅、 嗯， 外國都有好多 已經係咁樣行， 係、啊、外國其實好多地方佢哋都係行緊呢啲嘅措施嘅。幾點到幾點貴啲？幾點幾點你直頭入去市中心邊個區域入邊咧，又要另外額外收費啊、嗯？其實人哋都好多嘅。 係啦、啊，總之人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啦， 系啦，系啦，系啦， 好难得系一成不变， 亦都系嘅，变幻亦都原是永恒。 系啊，歌就唱啦，所以唱俾你听啊。哎，唔好啦，陈总留留份 嘢。我谂住即刻加 echo 喎，爹哋。 变幻冇啦，我吓亲啲听众啊。 点会咧？ 真系歌喉唔好，所以唔好揾嘢搞啦。咁啊，想有两样嘢提大家。今朝早嗱，开心嘢又嚟啦。记唔记得啊？四月嘅八号、九号啦，港铁咪半价嘅。嗱，提一提大家，今个礼拜六日啊，都系半价。 系咩？ 诶，咁好。 13、14啊， 好彩你第一提啫。 哎呀，母親節添啊，仲係 咁可以過海啦， 係啊！你如果一個人計計埋埋啦，十幾蚊咁啊，過海如果你半價，起碼慳成8蚊或者7蚊啦。 我成家都要十幾二十人一齊過海啊！ 哇，咁多！ 即係組個團喎，你哋咁啊多得滯，十幾二十人，我五四五個都 OK 嘅。 來來回回咁啊，我嗰度諗住慳個幾百蚊啊嘛。 咁都可以嘅，你可以盡量利用咧港鐵俾你嘅優惠，真係唔好嘥啊。咁啊留意啦，今個禮拜六同星期日啊，5月13日同14日啦，咁樣咧就係、是、除咗機場快線，記咗你唔好諗住搭去機場啊。 嗯、 除咗機場快線係冇半價噶。咁、 嗯、 啊，利用八達通啦，或者係車票嘅二維碼俾港鐵啦、輕鐵同埋港鐵巴士咧，都有半價優惠嘅。 哦，輕鐵係啊，即係輕鐵、東鐵嗰啲全部都有嘅。 係啦，即係轉接 頭等係咪 港鐵嘅巴士？头等呢个问题咧，真系问得好啦。 系啦， 啊，应该都系头等，应该系豁免，应该冇嘅。 头等应该系冇， 头等应该冇，即系等于机场快线咁样，即系 头等咧，我觉得呢嗱，我唔肯定啊呢、這个、嗯。不过我自己认为头等佢本身额外有个收费噶嘛。 系啊， 咁佢喺扣除咗你得到呢一个嘅半价嘅优惠之后，再俾翻嗰个头等嘅价钱，我觉得咁样先会公道嘅。 系啦、啊，所以因为个个塞晒去头等啦，可能好多好、 啊、 多人。 头等嘅收费，大家可以问翻港铁公司嘅职员。 系啦、啊，总之而家就普通噶啦，咁啊，总之普通嘅轻铁啊，同埋港铁嘅转车都有，但最好笑就系咧，落油卡两蚊都有半价优惠。上次咪讲咗啦，两蚊变一蚊，哇，一蚊仲抵搭。虽然一蚊就唔系咩钱，不过就好搞笑啦，系咪？系大家量尽量利用啦，系啊。 唔错， 咁啊，趁住嗱，又系母亲节，又系假期嘅话咧，咁啊，不妨啦。嗱，我都讲过啦，上次香港都好多唔同嘅风景，或者系嘅行山路线。如果空气唔系空气好啊，空气好或者天气好，咁大家都可以行山。不过今日话日啊，真系唔知天气好唔好啦。 啲雷暴又嚟啦。 都系行山， 啲孝子贤孙啊，唔惊啦。嗰啲五翼仔啊，小心啲啊。 咦，哇，小华你真系咧，讲得好啱。我都相信嘅。 小心啲啫，我话。 唔系因果循环，我都相信有嘅呢样嘢，啱嘅啱嘅。咁啊，系警戒下呢个世人。 警戒下啦， 冇错。咁除咗讲呢样好消息之外咧，另外都提一提大家吓。嗱，由于咧系有天后宝诞啦， 系 喺西贡咧都有呢个封路。咁天后宝诞咧系几时咧？就系3月23日啊，农历嘅3月23日嘅。 嗯， 天后宝诞啦。 3月23日。 咁即系听日就系天后宝诞啦。 今日农历3月22日。 系啊， 系啊。但系通常咧就唔会净系嗰一日封路嘅，你知啦，啲拜神嗰啲咧就会封好多日噶。咁所以由而家到6月7日啦，咁啊西贡嘅宜春街、年春街同万年街都有部分嘅局部封路同埋改道措施啦。咁但系如果你想喺宜春街嗰个恒常嗰的士站搭啦，记住系冇得搭嘅，因为已经系暂停使用啦、 嗯。 都几长时间啦，由而家到6月7日有封路噶。咁、 嗯、 大家如果想平时揸车去西贡市食嘢啊，或者系搭车去到西贡市转的士嘅话，都要留意。 嗯、 啊，我好中意咧去西贡市嗰度咧食嗰啲啊嘛，去嗰间铺头好好食噶，佢就买一个空咧个英式嘅松饼啊，好好食噶。所以有时候我来回都会揸车去。咁而家佢改咗路嘅话咧，咁我就要小心啦， 系啦，要注意啦， 会注意都会塞车啦，同埋有啲人好中意咧，搭车去到嗰度，你知嗰度差唔多系西贡市，系好多可以转噶嘛，转车终点站咁样噶嘛，咁、嗯、所以大家留意啦，亦都冇得搭的士噶，因为宜春街的士站咧都系暂停使用嘅，就系、是、因为由于个天后宝诞关系啦。 嗯，咁大家留意住啦，唔该晒 Didi， 唔该晒。 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阿欧先，早晨啊欧， 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船仔，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啊，系出边天气如何啊？ 喂，今日真系灰蒙蒙一片，仲要落埋雨添啊！ 嗯， 系啊，咁啊睇嚟咧，今日大家都要带翻把遮啦，因为见到咧路面上边咧都几多朋友仔咧系攞住把遮啦，咁啊准备翻工嘅又有，翻学嘅又有啦，咁啊总之今日就唔好叫淋湿自己淋湿身，如果唔系咧啊朝头早淋湿咗咧，随时咧即系去到中午先干翻啊，咁啊大把遮都有备无患啦。可能有機會冇琴日啊，或者前日咧，即係咁天氣喎、啊。嗱、 嗯， 當然詳細天氣要交俾兩位拍檔去講下啦。不過咧，講之前咧，頭先阿 Didi 未睇一睇個 scone 嘅， 係啊， 突然間佢講一講咧，朝頭早啊，好似好想喺朝頭早早餐食一個 scone 咁樣， 哎呀， 好正咁喎、 啊。阿歐，你可以買翻嚟同我哋一齊分享。 係啊，買完翻嚟一齊做節目啦，係啦、啊，好啊。 看看可不可以做得买得切啊。好啦，详细天气交俾两位拍档。 唔该晒，唔该晒。咁、哦、天气方面呢就。 今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约是26度，吹和缓东风、 嗯、 初时风势清劲啊。咁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雷暴，而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至中，强度属于中啊。 嗯，早上嘅时间咧已经嚟到早上嘅7:17啦。 晨光大学，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直播室入边继续邀请到咧资深经理啦 ，Jerry 喺度啦。早晨 ，Jerry。 早晨，小白。 有好多嘅偶像啦，或甚至乎唔好话偶像，未出道嘅人咧，咁啊，佢哋都已经会可能经理人签咗佢，佢亦都会觉得啊，我有个梦嚟紧，呢个梦咧好大机会咧都会实现噶啦。我嚟紧咧会系一个超级嘅偶像，会有好多人喜欢我嘅。咁变咗喺佢哋生活上有好多嘅事情咧，佢哋好避忌。避忌到咧，有好多嘢都唔肯做，令到人哋觉得有一种讨厌嘅感觉嘅。好啦，咁呢一班人咧，我哋成日都即系大家倾偈都会话啊，其实佢哋应该学识点样放低啲偶像包袱啊，各样嘅嘢嘅。其实有边一类型嘅 artist 啦 ，artist 好好个范畴好大噶吓，佢哋系真系觉得我哋系需要佢放低呢啲偶像包袱，先至可以令到自己做得更加好咧。咁经理人应该点样提醒佢哋？喂，你呢个偶像包袱咧？太强啦，太过发梦啦，要唤醒翻佢哋，即系好似用真实去冚佢一巴咁。 我可唔可以唔答噶？ 问咗啦， 偶包啊嘛， 系啊系啊，点啊点啊。 哎，我真系以后讲嘢小心啲啊！我应该系上个礼拜讲咗几次偶像包袱呢件事，带起到你今日走嚟问。 梗系啦，撩起我条筋啊！ 以后讲嘢小心啲先啦。偶像包袱，我哋简称偶包啦。我唔提醒㗎喎。 吓係呀。 唔提醒。 咁咪由得佢自己沉沦 唔係齋闹囉。係。即係我上个礼拜有讲过㗎。再讲多次啊。偶像包袱偶包呢样嘢累近同自尊心係嗰个 cat 嘅嘢嚟嘅嗰个范畴嘅嘢嚟嘅。我成日都讲你偶像包袱。你首先呢个系形容词啊，定系一个描述嚟噶？ 有阵时系贬义嚟噶、 如果系形容词还好，如果系描述咧，你系偶像咩、你做到偶像啦咩、你都未做到偶像， 系 你点解会有偶像包袱呢回事咧、即系我好，不就系好狠啊！呢啲我真系讲得好狠嘅。或者自尊心系嘛、你自尊心，乜嘢叫做自尊心？ 有啲人真系噶，影相佢都唔系好肯摆。譬如呢个 pose 咁古怪，我唔摆啦咁样。 或者有啲人就会就话我自尊心好强啊，我唔输得噶，嗰啲咧，即系通常自尊心强就唔输得啦，系咪、我就会一句扮埋佢，你赢过咩？不过讲真，你赢过未、 但肯定好有 point 喎。 你赢过未啊？你未赢过。偶像包袱你都未做到偶像系咪先？你都未上过颁奖台系咪、你即咁其实嗰样嘢就变咗唔系一个描述唔系一个事实嘅陈述系一个形容词形容咩呢形容你意志唔够坚定囉、形容你自己想准备而家做緊嗰样嘢唔系你最想做嗰样嘢囉。 哦、 喂唔系、我真系好想做呢样嘢但系我又有嗰种自尊心。嗱，咁得唔得咧？呢两样嘢，呢两者系咪可以并存咧？可以， 系 喺人嘅情感上系可以，因为人嘅情感系复杂嘅。即系等于好简单，一个人勤力，我猜一个风马牛不相及嘅例子，一个人勤力唔代表佢做每一样嘢都勤力。但系喺个商业社会上，你只要做一啲能够帮助你去搵食嗰样嘢勤力咧，其他嘢你好懒散，我唔理你。 啱啊！ 咁自尊心啊，或者偶像包袱呢样嘢，对我嚟讲等同嘅。你嗰个思维可以好复杂，你个人性、你个情感可以好复杂。但系当我要你做嗰样嘢，或者当你系真系需要做嗰样嘢嘅时候，你就要有嗰个能力去放低你嗰啲所谓嘅尊严啊、自尊心啊、偶像包袱啊。如果唔系，你就会遇到唔系 Jerry 呢一个千千万万嘅人。我肯同你讲话。乜你赢过咩？你未赢过，你点会怕输啫？其实唔系好多人会咁样对住你兜口兜面同你讲嘅。大部分嘅所有人都会拧转面，讲都唔讲，喷之以鼻就，得你唔使搞嘅，系嘛？即系咁，所以就我系狠心啲，我会咁样讲。 系 啊，咁你话其实我哋去谂偶像包袱嗰样嘢。其实有时我哋唔使俾啲形容词咧，去搞到件事好似好大件事咁样。哎，佢而家咩都唔惊噶啦，佢豁出去噶啦，系咪？我周不时都咁样讲啦。 系啊，系啊。 哇，佢呢个角色都做，或者哇，佢呢样嘢都咁讲，佢真系豁出去噶啦。即系当然啦，呢啲系话你豁出去嘅，其实系一种鼓励性嘅说话嚟噶嘛，系咪？其实我觉得你做乜嘢都应该要豁出去噶咯。即系其实咧。 你豁出去做嗰件事咧，就唔系啲咩咁巴闭嘅嘢嚟嘅啫。 嗯， 即系等于啫嘛，你而家行山比赛啦，小白。 嗯， 哎呀，我今日豁出去啊，我今日唔惊我做行完山散晒啊，我今日所以我破咗个人纪录啦。喂，如果你去行山比赛，你本身就要豁出去噶啦。你平时比赛慢慢行嘅咩？唔怪得你成日输啦。即系你明唔明啊？ 我明白啊。 咁所以好啦，哇 ，Jerry， 你讲得咁狠，咁即系你好唔尊重我嘅个人嗰个叫做感受。诶，唔系， 但我觉得你讲得好啱。 你可以唔做嗰样嘢噶嘛？ 系咯， 系咪先？好啦，你问我，其实偶像包袱呢一样嘢咧，系咪真系要做到偶像先有咧？咁样唔系嘅。我谂我上一集都有提过，就系话每一个人。不论你系廿零岁定系三四五六七八十岁都好啦，你都系用咗你人生，因为有时啲嘢咧，我哋唔可以成日都好似老人家嗰套就系话，譬如好似我以前我死鬼老豆，或者我细个，或者我后生嘅时候，啲爸爸妈妈梗系话，哎你呢样嘢唔好做啊，你行呢条路你死紧噶，你输紧噶，你实错噶，咁我自己都会讲。咁我冇行过，我点知唔好啫？乜嘢都系要好先至行嘅，咁我人生咪好冇趣咯？咁你都要俾我自己成长噶，即系我哋周不时都会咁样讲嘅。咁所以我赞成嘅，我赞成嘅，即系因为我都试过唔少，我点样无论我点样教你都好，我其实唔系预咗你唔行错嗰条路咯。其实我教你做嗰样嘢只系一个提醒， 系 啊。咁可能你去做呢有啲所谓嘅偶像包袱嘅时候。我就只会提醒你，我话我唔理你有几大嘅几强嘅自尊心或者任何嘅尊严啊，你去决定要做嗰样嘢嘅时候，啊呢、這个就系你需要做嘅嘢，我唔会同你讲，你担唔担心你嗰个自尊心受损啊？我唔会问你啲问题。 即系其实偶像包袱咧，其实最主要都系阻碍咗一个人佢真系个发展。佢偶像包袱可以系喺样嗰度阻，即系佢觉得一啲嘅 pose 阻碍佢，有啲嘢佢唔肯做。其实呢个全部都系心魔嚟嘅啫。 心魔，咁当然啦，你可以分析话，喂，唔系 Jerry 嗰样嘢，嗰件事本身唔啱。嗱，如果嗰件事本身唔啱嘅，或者你对于你个形象受损嘅，咁同我哋今日讲紧呢个话题，偶像包袱或者自尊心，其实系冇直接关 系 嘅。 系啊，系啊， 系嘛，即系我叫你做呢一样嘢。就唔系因为你觉得自尊心受损而你唔做，你唔做呢样嘢觉得喂呢件事唔啱咯。跨少少讲，用翻八九十年代嘅说法啦嘅形容词啊，喂我系玉女掌门人嚟嘅，你突然间叫我去拍三级片，咁啊呢件事就唔系同呢个偶像包袱系冇关嘅，系其实不论你有冇偶像包袱。我是不是应该将你呢位玉女掌门人去拍个三级片呢？ 系咧， 或者我将你呢个超级男神就走去拍个三级片呢？即系调翻转，系唔系要做嗰样嘢？或者你个样啊本身好慈祥嘅，我突然间要你做个大奸角，咁呢一样嘢唔系应该要由呢个偶像包袱或者自尊心或者尊严去厘定，系调翻转，我应唔应该？喂，你呢个样，我觉得唔适合做。大奸角，究竟系边一个决定适唔适合嘅？呢个可能系你嘅老板决定嘅，你嘅经理人决定嘅，或者我哋自己同一个 artist 自己去倾去商量去决定嘅。但系所有嘅决定不来自于因为你嘅自尊心影响，因为你一句话我唔想做奸角，咁我都会问翻啲 artist 嘅，点解你唔想做奸角？即系如果咁啱巧，我觉得你应该要做嘅时候，点解你唔想做呢？你如果你俾到一个 reason 我，同我去讨论，就系话我唔做奸角，唔系因为我个自尊心受损，我唔做奸角，我觉得会影响我嚟紧嘅前路。喂，咁 OK 喎，咁有得倾，而唔系话因为有 个人情感啦， 系啦。咁而当呢啲嘢其实咧，就唔系净系喺 artist 或者艺术家上面发生嘅，其实人嘅生活好多时候都会有偶像包袱啊，或者自尊心尊 严。偶像包袱系一个 terms 嚟嘅啫， 系啦。 其实即系阻碍咗自己嘅一啲情感上嘅情况啫。 系咪？我讲得，如果再讲得再小朋友啲嘅，即系。差唔多等同怕丑系差唔多 扭令咯， 扭令怕丑 多 啲咯。 多作为经理人，咁你会唔会觉得哇？其实而家呢个年代仍然好多呢一类型嘅演艺事业嘅人啊，其实佢哋都有呢一类型咁样嘅包袱啊。 我唔会刻意去讲系呢个年代多咗，因为咧某程度上呢个年代多咗嘅原因系因为呢个年代嘅叫做机会多咗。 因為你有社交媒體， 哦、基數大咗咧，因為 你有機會喺你個社交平台去展示你係一個咩人嘅時候，啊，你展你呢排展示開我係著開短褲嘅，你突然間著開短褲拖鞋，我 sell 緊夏日好輕鬆嘅，突然間你要我打曬呔著曬禮服咁樣，哇，好似同我撞喎，即係純粹係因為而家嘅機會多咗，平台多咗咁解，即係我又唔會刻意話而家呢個年代。嘅人扭令多咗，因为每一个年代都有怕丑嘅人，每一个年代都有豁出去嘅人，咁、所以我就唔会刻意用年代去形容咯， 系咁啦，都有怕丑嘅人系中意做演艺事业，其实有阵时都几矛盾。 矛盾呢，当时当刻去讲一样嘢，我哋会用矛盾去形容佢啦。讲得极致啲嘅就系、是，其实你知唔知道你想做乜？即系譬如我举个好简单嘅例子。你同啲好资深嘅音乐人或者监制去讲关于音乐表演者咧，佢哋会好简单答你一句：只要有表演嘅机会，如果你系一个表演者，你都会争取表演嘅舞台，不论大细。呢啲就系资深嘅音乐人、资深嘅监制，大部分我听过唔少啦，唔好话大部分啦，我听过唔少资深嘅音乐人都会咁样讲。咁但系咧，调翻转，有唔少嘅特别可能系年轻有些少成绩嘅歌手，佢哋自己会讲吓。我都嚟到呢个位咯，你唔系要我唱件咁细嘅事啊嘛？咁呢个咪就系嗰个分别咯。 哦， 系嘛？有时佢哋嗰个偶像包袱唔系一定系一个负累性嘅包袱咯，系一个我觉得我劲过呢件事，即系我点解要喺呢度做咧？或者有少少唔优做嗰啲咯，系嘛？咁所以就调翻转，咁但系你问我系咁系咪 Jerry 啊？系咪即系乜嘢地方都要去唱，乜嘢地方都要去做咧？乜唔系要会拣嘅咩？咁我会答你一句咯，拣梗系拣啦。咁但系当你嘅团队，特别系你嘅公司，好明显你即系我哋唔能够下下都当咧。那个 artist 自己的思想就是一切咯，因为在你身边的团队，特别是你的经理人，其实他都会帮你想的嘛， 他都会想你好 的，是不是，他不会无端端见到那个窿来的你跳下去啦，这样即是没理由的嘛， 是 不是，所以就笼统地说，有时就我们会很容易去界定了，用了这个自尊心啊或者偶包去形容一些事情咯，但是当然啦，我们短短十零分钟的倾偈就只能够讲到这么多啦， 是 即是每一件事那个情况，每一个人对每一件事的做法那个看法都是不同的。 那我们下次又再倾过啦。 好啊，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天舟六号货运飞船入轨之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北京时间今日5:16成功对接于太空站天和核心舱的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之后，天舟六号将会转入组合体飞行段。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后续会进入天舟六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的相关工作。德国总理索尔茨在柏林会见到访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索尔茨说，德方重视中国的作用和影响力，愿意就乌克兰危机等的重大问题与中方加强沟通。秦刚就话，中方的乌克兰问题立场就是劝和促谈，应该尽快停火止战，透过对话实现政治解决之路。他又话，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合作，携手应对。中德加强对话合作，有利于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和正能量。秦刚在柏林期间亦都参观了波茨坦会议旧址，并且发表讲话，形容口口声声维护国际秩序的美国，将当年自身有份起草的波茨坦公告抛诸脑后，支持和纵容台独分裂活动，破坏战后国际秩序，强调挑战国际公理与秩序，越逆历史潮流移动，注定是绝路一条。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地星期三签署法令，征召在预备役的俄罗斯公民进行2023年度的军事集训。俄罗斯武装力量每年定期征召在预备役之中的公民训练，以提升预备役人员的战斗训练水平。另外，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秘书格列本金接受当地传媒访问的时候说，莫斯科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以解放扎波罗热和克尔松地区，极大程度上有助阻断向俄罗斯青年输送乌克兰毒品的供应渠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喺泽安村。另外提翻大家，青沙管制区系已经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所有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收费广场，无需要喺收费亭停车慢驶或者系排队付款。咁大家可以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而未登记易通行嘅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运输署会喺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车主补交隧道费，咁大家记得要尽快申请翻。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尤礼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车龙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空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每一段车多缓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在彩云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是车多繁忙龙尾科学园，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慢车龙尾新墟，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就在泥围，仲有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去孟公屋。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嘅区议会本应系为市民街坊做实事，可惜过去被人捣乱破坏，冇办法正常运作，病咗啦。而家是时候令区议会回复健康，重回正轨，令地区治理更加完善。区议员向政府提出具建设性的建议，改善社区环境，了解市民心声，发挥好区议会应有的作用，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外交二十问。 又嚟到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啦！问题系2022年10月21日，外交部同香港特区政府签署咗一份文件，系关于喺香港设立某个国际组织筹备办公室嘅具体事宜。呢、这个国际组织其实叫咩名呢 ？A. 国际调解院 ，B. 国际法院 ，C. 国际金融法院。 国际金融法院我未听过，但是我知道上海有个金融法院，是负责审理上海市一些涉及金融问题的案件的。 国际法院应该是联合国的司法机构，总部不嬲都设在荷兰海牙， 我想他不会特登来香港再开多间分院啩。但是如果要设置国际调解院，到底去调解些什么的呢？ 我都不知道、不过呢，我就已经知道这题的答案。答案是 A， 国际调解院。 没错了。讲回条题目，外交部和香港特区政府签署那份文件是叫做关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的安排。之所以会签署的前因，是由于当时国际社会对于调解的需求增加，但还未有国际组织专门负责用调解方式来到解决不同国家的政府之间的问题。于是中国就同一些理念相近的国家起草和达成了一份联合声明，决定共同发起建立国际调解院，而相关的筹备办公室就设在香港了。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醒啲醒啲醒啲 ，D for DSE， 提提你醒啲吧， 醒啲吧。 佢系资深中国文学科老师余振宇，临近中国文学科开考嘅日子，喺卷二文学常识要攞到好成绩，记得审题啊！ 有阵时我哋去背原文，有啲可以系 A 题，就咁将原文去解，咁可能已经有两分三分。但系有啲嘅题目，你背同一样嘅原文，佢要你答效果啊、作用啊，甚至其他种类嘅分析咧，可能各分析角度唔同。你以为解啱咗原文，但其实同个题目要求好远。同埋嗰个比较题，你要知道啲课文嘅重点喺边度，你先至可以做有效比较嘅。其他嘅范畴啦，如果系戏剧、术语啦，譬如话篇章嘅朝代啦、篇章嘅体制啦，大家都应该将一啲无论系大致嗰个内容嘅重点，甚至篇章嘅一啲嘅体制同埋一啲特色嘅名词，大家都要背好咯，咁先至可以喺呢个考试上边攞到好嘅成绩嘅。 做好准备，顺顺利利， 醒啲吧！ 香港电台文教节目《奋发时刻》DSE 团队制作。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大约是26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的。咁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而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4%。 朝头早咧讲下饮咖啡先啦，咁内地咧有一间自由定价的咖啡咧，首日营业咧就即刻蚀钱。 哦，我知道你讲边间啦， 咁都好正路嘅。 未必嘅。 嗱，睇地方，我觉得睇地方。 嗱，讲多少少俾大家听下先啦。间铺头咧喺杭州嘅，咁啊，老板咧就想测试一样嘢啦。究竟啊，大家会俾几多钱去买一杯良心嘅咖啡咧？类似系咁啦，因为你自由定价，你俾一蚊人民币又得，五毫子又得，500蚊又得，咁啊。你可以嗱，老闆嘅初心咧都係好純潔嘅。佢個純潔位咧就係、是、啊，如果你覺得杯咖啡好飲，你咪俾多啲錢咯。如果你覺得杯咖啡一般般，係咁以交行貨嘅話，咁 OK 啦，你俾幾蚊都可以啦。咁樣點不知咧，第一日開鋪頭咧，就全部人都係俾1蚊喎。咁啊，問翻咧、究竟啲？叫顾客啦，喂，你觉得系咪唔好饮啊？所以你俾1蚊啊，或者你系咪叫将货就价俾1蚊啊？咁好多人都话唔系，纯粹觉得佢可以自由定价，攞下着数啫咁样。嗱、如果件事系咁样发生，或者间铺头系用呢一个咁嘅政策啦， 你哋觉得点样啦？系咪可以维持到落去啦？呢个第一个问题。 其实真系好难啊！香港，我记得有一间铺咧，又系佢就唔系自由定价嘅，系、另外一样嘢，佢系可以，佢系冇人嘅间铺。咁、就真系靠啲 CCTV 啦，然后可能有个钱箱， 系 咁就市民抌啲钱落去。咁、 嗯、 但系都发现有好多人咧，可能一支水一蚊。即可能我記得好平啊，唔知兩蚊定一蚊，真係已經好平，平過市價起碼一半。 嗯、 但係啲人咧可能俾咗兩蚊啊，即係成箱拎走咗。 嚇！ 哦，係啊， 係貪心添喎呢個。 咁、我又諗，其實人嘅 佢貪到嗰個位係入貨。 係啊， 佢直情想開間鋪頭頂翻佢轉頭，開間收貴啲啊， 即就喺呢間鋪頭攞咗啲貨，然後就喺佢隔離再開，咁我就收錢嘅。 係啊，佢呢個我覺得真係有啲誇張嘅。咁但係嗰間係啦，咁我所以就諗啊，其實。呢、一個自由定價係有啲難嘅，其實好難，好難。 而且確咧，喺外國咧有唔少地方，佢哋呢一個叫做自由定價嘅鋪頭咧係 work 嘅，即係有唔少嘅成功例子嘅。咁佢哋嘅成功例子就真係，譬如頭先好似阿 O 咁講啦，譬如咖啡嘅，咁我入到入去，譬如呢一杯嘅咖啡，我自己飲完之後，哦，我覺得佢值$10。 系， 咁我咪摆低咯。 但如果你会系会落几多钱啊？ 如果系我嘅话咧，我觉得最简单 系， 咁你先睇下市面上一杯嘅咖啡平均嘅售价， 譬如30-40人民币，咁你俾翻30-40 冇错，即系我唔即系除非佢真系好难饮嘅，难饮到就系我觉得哇，即系泥沙仲衰过嗰啲即溶咖啡嘅，咁、我咪摆几蚊落去咯。咁但系如果佢係一般嘅水準嘅，即係普通咖啡嘅水準。我覺得你起碼最少要俾翻一個出邊嗰個市價，俾翻個市價。咁如果你覺得喂佢真係好有誠意，或者好傾，甚至乎你好欣賞佢呢一種嘅經營方式，佢對人嘅信任係我好值得去到敬佩嘅話。咁我就可能會俾多啲添，都唔出 奇。嗱、個內文係咁樣講嘅，呢間杭州嘅咖啡咧係一個80后嘅年輕人啊，都其實都唔年輕啦，80后嘅咖啡店老闆去開嘅。咁佢係有一個宏大嘅理念家，相信咧喺相爱与相杀之间咧，能够选择相信添啊！哇，好劲啊！呢句 call 系咪啊？相爱与相杀，即系喺我又想占你便宜，同我唔占你便宜之间咧，选择咗相信佢嘅顾客咧，会愿意俾一个比较靠谱啲嘅价钱啦。点不知咧，第一日咧就出现咗崩坏嘅情况出现啦吓。嗱，当日咧一共买咗400杯嘅咖啡嘅，大部分嘅顾客咧都支付咗咧$1嘅人民币嘅咖啡钱，所以咧第一日咧只系录得咧$400人民币嘅营业额嘅啫。嗱、官方咧就表示咧， 有冇讲佢其实嗰度销售咗几多杯啊？ 有头先系讲咯，销售咗400杯嘛，系啊，咁大部分顾客咧都系支付咗$1人民币，所以咧录得咧$400嘅人民币，即系头先都讲过啦。咁啊，官方就表示啦，嗱，整体嘅亏损咧就每一连埋人工，第一日就输咗$3,500人民币啦，吓咁样啊。不过佢都话，老板都话乐见嘅，有啲叫做顾客咧，一嚟到就开个好意头先，俾咗18.88，咁寓意咧就发，更加有顾客咧系俾多啲嘅，俾咗$88，不过咧位数就少啲啦，咁样嗱，想唔想听下网民系点样讲咧？嗱，网民咧大部分一面倒咧都系觉得。啊，咁樣咧就可能開到3个月咧就要招租啦，即係反過來說就係話好快會執笠啦。嗱，有另一班嘅網民咧就講話啊，其實會唔會有機會其實都係噱頭咧，慢慢都可以轉虧為盈咧，因為佢而家全國都知道有呢一間鋪頭，嗱、你諗下，遠至香港都講緊一間杭州嘅鋪頭，嗱。船仔，你生生代你就知道有呢间铺头。喂，如果有一日你去到杭州旅行，可能有机会都，唉，算啦，见佢咁惨，成日都好似唔系好够生意，叫做过去帮下佢或者打下卡啦。嗱，唔知会唔会做到一个全国嘅宣传效应？你都知道内地啦，嗰啲红色嗰本书好劲噶嘛，系咪先？即系如果只要讲一讲，带一带风向。可能咧客似雲來嘅咁啊，嗱有網民就係咁樣睇，咁有另一班網民咧就直情咧講咗呢個先係人性嘅真面目，人無恥便無敵，咁啊嗱入邊牽涉嘅討論就係究竟性本善。定系性本恶啦？哇！开一间餐厅，好似背后都有好多想象同埋讨论。你哋觉得嗱，如果佢第一日围唔到本，会唔会喺短期内执笠？第二个问题，究竟啊 会唔会有机会就系、是、哦，其实人咧都系贪心同埋贪婪嘅，到最后咧，大家只会用一个廉价嘅价钱去买一杯咧啊，即系相对品质高嘅咖啡，所以咧算啦，老板都系早日关门大吉为好啦。 咁听咧，我又觉得佢可以继续做落去咯。 我都觉得系， 因为嗱，头先佢有啲已经又俾咗十八个几，有啲俾咗88个几啊，系嘛？咁你如果你一日你卖400杯嘅，咁佢都。然後教，如果佢真係又係生意額得400蚊嘅話，咁即係有啲人就冇俾錢啦咁樣。 唔係冇俾，係俾一蚊。 咁你俾一蚊嘅生意額就已經唔止400蚊啦。因為佢有啲俾88蚊啊嘛，有啲俾18蚊啊嘛。咁佢嗰個生意其實都有啲人咧係過嚟係會俾呢個價錢嘅話咧、 嗯， 其實再加埋呢個網絡嘅力量咧，喂有得做添。 其實我覺得係個 promo， 即係呢一個 宣傳 廣告嘅效應、 啊。 如果係我去到我都可能會俾多少少。如果見到佢好似哎呀，佢、嗯、係相信人性啊。 係啦， 我哋都要為人性努力。 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只要即系船仔讲嘅重点系，你可以令到网络上面嘅人觉得喺呢一间铺头上面俾一个钱，然后打一个卡，系一个尽显人性光辉嘅一秒钟嘅话咧，佢哋就应该直头唔止系围到盘啊，仲几盘满泼满添。 因为有个揭秘啊， 系啊， 同埋系真系，我都觉得几好嘅呢一个谂法。 系 啊，同埋我觉得系有可能咧，迟啲啊，系。應該是會多過他本身 expect 的東西，譬如他可能 expect 一杯最多咪俾到30蚊，我覺得遲啲可能會俾到， 遲啲可能有啲係 80几啊， 1888888，我好意頭，你知道啲網紅咧真係好誇張噶，佢為咗令到個 hit rate 強勁咧，佢就會用啲特別誇張嘅手法去到表現出佢某一面嘅人性噶嘛， 係啊， 佢真係唔出奇喎，8888，我買呢杯跟住佢高舉，人性係善良嘅。咁已经可以对佢嚟讲迎进掌声、哦， 我都觉得系。咁啊，你哋讲嘅观点我都好认同啊。我都觉得系仲有得玩，再加上一样嘢咧，其实咧唔系对顾客有得玩，我觉得咧往后有机会咧做到嗰、那个专项连锁啊，即系如果用英文讲就系 franchise 啦、哦。因为咧你收集到一班咧有人性光辉面嘅人，支持同理念。啊，同樣相信嘅嘢嘅人咧，咁大家就會走在一起啦。 都係啊，我以前都有試過類似嘅方法嘅， 係嘛？ 咁但係就可能係提供一啲服務啊， 嗯、 即係可能一啲所謂玄學類似咁樣嘅嘢啦。咁、 哦、 但係嗰個真係差距好大嘅。我試過收到半個鐘頭啦，試過收150至1500， 即係你幫人做一啲玄學嘅諮詢， 類似係咁樣。 即係有啲人咧就俾50蚊你，有啲人俾500蚊你咁樣啦，類似。係 啊，總之係好大成十。赔咗150蚊到1500蚊，同、 嗯、 都系一个半，都系半个钟嘅啫。 系系， 即系我就哇，但我之后就觉得哇，好惊啊，我好惊做到150啊。 唔系，service 就好难量化嘅 ，product 就容易量化，因为个质地可以同质啲做到一个输出啦。咁呢啲销售嘅考量就往后再同大家跟进啦。好啦，睇下半年过后。睇下间咖啡店， 杭州嘛，系嘛， 仲喺咪度先？ 去杭州， 坐高铁去会一会， 系会一会佢。睇下呢个人性嘅光辉面，头先小白讲咧有一句好，究竟系属于一秒啊，定还是一年咧？ 系咯， 吓会唔会维持得到咧？ 线逐秒拖延，怕全速会产生惊险。我靠近，能否允许我跟随，陪同成为亲爱的谁？而如果你刻意抛离，心中畏惧，这夜完全预备，并没预备界线距离，能接近就别都想先一起。我完全面对你，逐步逐步。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点啊，船仔，有冇杯靓茶伴住你今日做个好嘅节目出 嚟听？我今日有杯咖啡伴住我。 哦，都好啊，希望可以提下神。点啊，今日有咩资讯同我哋分享下？ 其实大家有冇收过一啲昂啊？应该咁样讲，一个知名人士嘅物品，可能中哥之笔。 系中哥之笔系啦。 有冇之后有冇试过卖翻出去？ 哦，即系冇、哦，我哋珍而重之嘅， 系啊，喺屋企供奉 啊。因为有阵时咧，我估小白都系啦，即系尤其是早年代有好多日本嘅歌手朋友嚟到香港，咁、啊、可能你都会俾面买只碟，咁佢咪会签个名咯、 啊， 即系 to Robin Sa 咁样。 我有试过有个 artist 咧、啊，即系我本身都中意佢。 唔系讲埋个名啦，应该都几红嘅。 仓木麻衣 啊，仓木麻衣系咯， 咁 讲得。 咁我嗰阵时咧、啊，我本身亦都系佢嗰啲歌迷嚟嘅，咁我见到佢。啦，咁嚟香港做嘢嘅时候咧，咁我就直头我将我屋企嗰啲碟咧攞晒出嚟俾佢，跟住咧就好笑，因为我同佢讲，其实我纯粹俾你睇下，我真系有你啲碟，我唔系话呃你，我即系吹嘘啊，我都中意听你啲，我唔系嗰只嚟嘅。跟住佢见到嘅时候咧，哇，佢好感动，佢话原来系即系第一系好有诚意啦，跟住佢就同我讲咧，我好难帮你全部签晒嘅，其实我好想帮你全部签晒、不过时间关系、你净系攞 album 俾我，所有我见到嘅 album 帮你签晒佢，咁佢 album 十几张， 都好 好啊，好好啊，嗱，唔好都唔会记得啦。 唔系，但如果系我系一个歌迷，我都会好感动咯， 啱啊， 即系一个歌手愿意帮我签晒所有呢啲， 所以又调翻转头讲，小白点会将仓木麻衣嘅出售咧？我估去到佢最穷尽，即系好冇好冇咯。我都试过一次咁嘅体验噶，嗰时啱啱入行做电影啦，好中意张家辉。嗰时家辉哥未攞影帝，未正人善人，未激战变大只佬，系咩咧？化骨龙年代 哦。 咁啊，跟住我嗰时喺报章又同佢做咗个全版嘅访问啦。跟住我话：喂，家辉，我真系好中意你噶，用翻佢嗰啲声同佢讲啦。佢话系咩？咁有几中意啊？咁样，佢话你可唔可以帮我签个名啊？嗰阵时咧就系 DVD 嘅年代啦，咁我攞咗只 DVD， 佢话啊，可唔可以签喺度啊？阿辉，佢话唔得，咁我好惊、啊，佢话唔得，你知道我哋啲细个啦，系啊，小学鸡咁样，唔得。签喺你只手嗰度啦，佢话唔系话签喺我只手嗰度， 咁你唔洗手， 咁咪会唔洗手啦？我记得嗰阵时有部电影都系咁样嘅，有个歌手唔知签咗喺自己只手嗰度，跟住十日唔洗手咧，跟住佢就话我讲笑咋咁样，跟住我又觉得好开心，呢个画面都系好记得嘅。所以咧，即系曾经你好喜欢嘅一啲偶像签过嘢俾你，或者送过嘢俾你咧，其实我估咧都系一个不生难忘嘅忆记嚟，未必会出售嘅。 但系好搞笑咯，就系、是、我咁啱睇到一个韩国嘅新闻啊， 系 BTS 男团一个好出名嘅人叫中括啊，田正国咧， 个个都出名嘅， 即系今日讲其中一个， 即系上届啱完咗阿根廷攞捧杯嘅世界杯嗰个咧，其实主题曲系佢唱嘅， 系啊，好型啊， 就系 opening 嗰度见到佢好有型，喺度跳舞嗰位啊， 我又中意咩？ Suga， 我都中意 Suga， 系啊， 都系 去睇 NBA 喎。唔系讲翻你呢个先，乜括系啦？ 系啦，咁佢就好搞笑啦。佢系上年喺外交部就做一啲护照嘅嘢啊，即系可能做一啲 admin 嘢嘅时候，留低咗一顶黑色嘅渔夫帽。嗱、 嗯， 咁你正常执到啦，我系员工啦，我执到咧，我应该系会珍而重之嘅。哎呀！是田正国的帽啊，应该 即刻俾翻佢添啦。 咦，又啱 ，sorry， 呢个我错。 可能佢已经离开咗，翻咗南韩啦。系啊，发现咦有顶帽，哦原来系佢嘅，咁冇办法啦，唯有我自己收藏啦。 其实佢系喺南韩嘅外交部，系、啊、啦。咁、哦、之后咧，有个员工执咗啦，咁佢就唔俾翻田正国，咁佢做咩呢？就用1,000,000韩元出售，即系大约香港5.8万港纸。 嗯。 就賣，咁之後咧，仲要講到明係佢本人戴過嘅帽，有錢都買唔到。 點證明啊？我喺我如果我 係 一個網民嘅，假如我又係個 fans 嚟嘅，你證明俾我睇啊！你又證明唔到， 其實 你講嘅啫， 可能其實真係唔知道啊。 即其實你同牌子嗰啲帽有陣時咧，都收好多 sponsorship 噶啦，係咪先？ 可能佢係外交部職員，可信性高啲啦。但係因為但係最好笑係乜嘢咧？ 更加唔應該做呢啲。 但係最好笑係 佢都係官方人員， 係嘅，真係唔 係 幾好。 咁你外交部嗰啲其實應該同翻佢嗱，既然佢都去得外交部做啲 admin 嘢啦，咁講啦，即可能就啲文件嘢啦。係咁更加係有渠道揾翻佢事務所問翻嚟嗱，可能佢哋真係有問過話唔爱啦，咁样都有咁嘅机会。 即系或者个偶像就系话啊，你个人咁好，我将顶帽送俾你啦。嗱，个故事又唔同写法，系咪先？ 系啦，而家佢系犯咗法嘅，因为系根据韩国嘅媒体报道咧，呢、哦、件事咧有个员工卖啊嘛，咁、所以佢就要离职。咁同埋咧，系违反咗呢一个， 路不拾遗啊，有后果啊， 违反咗呢一个卫生物品法嘅、啊，然后咧就被下令罚款1,800,000韩元，即系5,800蚊港纸。 哎呀！ 但佢卖出去顶帽系5.8港纸。 即系卖58,000，但系就罚咗10%嘅价钱。 买嗰个都可能有问题添啊！哎，你呢啲唔知道，等翻韩国啲人自己搞。 买嗰个可能又唔知道，不过唔紧要啦。总之呢个新闻提醒大家， 路不拾遗啊！ 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8:13啊，呢个环节咧，今日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王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 ，Hello， 你好，系陈哥，听众大家好啊。 早晨啊 ，Dicky， 喂，同你倾下咧，琴日夹晚美股咧，真系有少少反高潮，因为大家咧都喺度睇个 CPI 做人啦，咁啊，美国啊嗰个通胀咧出嚟4.9，喂，唔到五，掂啊，有得升啊，咁但系反弹之后咧，好似反弹乏力喎、哦，咁点解会有呢个状况出现呢？当然要交俾 Dicky 帮我哋详细分析一下，究竟咧嗰边发生咗啲乜嘢事先？唔该晒你啦，嗯， 系啦，明明通胀回落，但系个股市又唔系好升，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咁、其实我谂都过去都真系有讲过呢一个嘅睇法噶，点解呢？就大家咧，我都有讲过就系经济数据呢家嘢咧即係你話太好咧，又擔心通脹；唔好咧，又驚咧經濟又萎縮。咁但係去到而家呢一刻咧，就係咁樣啦。其實貨幣政策咧就已經係塵埃落定，所以就算個通脹係有所放慢，就算係繼續回落都好啦，就未必能夠咧就成為一個非常之利好嘅因素，因為大家都本來諗住都係坐定粒六噶啦嘛，嚇唔係已經加埋上一次已經要停嘅咧咩咁樣？ 咁當然啦，睇翻呢一個即係通脹咧，4.9%都係即係兩年以嚟第一次跌穿5%，亦都連續10個月咧係繼續咧就係收縮啦，唔係冇通脹，只不過係通脹嘅壓力咧係有所降温咁解啫。其中如果真係要睇落去咧，扣除咗食物同埋能源嘅核心嘅呢一個消費物價指數咧。咁按年升幅收窄 0.16% 咧，去到 5.5% 咧，亦都係即係總之一句講曬啦，比預期都要好嘅。咁好啦，咁就咁睇嗰個即係 CME 個期貨顯示咧，就大家估啦，下個月又議息㗎啦嘛。咁下個月咁點啊？加息嘅預期咧，就本來已經由都幾低嘅2.5%咧，就降到唔夠10%，咁即係點？即係而家大家都會覺得，咪就係已經要停咯。咁但係亦都因為呢個預期咧，早已經係有所喺過去咧係反映緊，即係本來諗住係都好大機會唔加，而家再唔加個機會再大咗啲嘅啫。咁其實個結果咪即係一樣，冇乜分別嘅啫喎。而家又唔係話炒掉頭減翻轉頭，咁所以咧就對於即係美股嚟講咧，就暫時咧就呢件事咧就純粹個利率嘅走向咧，就叫做同合乎預期差唔多啫。咁但係咧就要睇埋，喂，咁又仲有其他啲嘢噶嘛，影響即係美國金融市場，譬如話即係過去接二連三，咁即係有三間啊嘛，就係啲地區性嘅銀行咧，即係爆煲被接管，跟住再要俾人買埋。咁呢啲嘅即係因素咧，都仍然係即係未話係完全咧，就係消化曬咯。咁仲有咧，就睇翻咧，即係四月份咧，美國嘅通脹，即係如果你話就咁望落去咧，其實主要都係靠咩咧？就係靠呢一個即係無論係呢個蒸馏油啊，即係屋企用嘅呢啲燃油啊，又或者係個別嘅汽油啊，即係總之簡單啲講咧，都係同呢一個。即係話能源係有一個比較直接啲嘅關係，但係睇落去其他啲嘢咧，亦都有啲嘢係貴咗嘅，譬如同食物有關嗰啲啦，雞蛋啊升得特別勁啊，升咗成即係2.1%啊，即係如果你話按年嚟講，咁所以咧就即係話通脹係改善緊，但係就唔係話完全冇曬問題，咁再加埋個別啲即係啲指數成分股啊，導致嗰度啲股價又表現一般般啊，譬如好似啲 Synthpost 嗰啲竟然咧就真係。係，雖然咧就即係嗰個虧損咧就直改善咗，咁但係就哇，咦上客量啊倒退喎，即係麻麻地喎，咁所以就個外圍股市咧就係咁嘅情況啦。 嗯，咁我睇翻琴日港股咧都係險守250天嘅牛熊線啦，都要跌嘅，跌105點到啦，都係一個悶局個咁樣。咁啊，近排強勢嘅一啲中資金融股都回落啦，反而咧今日想同 Dicky 講下呢個都幾新嘅名詞啊，每年咧股票市場咧都有趣嘅，有陣時啲財金報章啊同埋財金媒體咧都有啲新嘅字眼咧，好等我哋做節目咧好多啲話題講，包括有呢個中特股。中国特色估值体系股系啦，中特股咁啊，嗱咁嘅意思，嗱你点睇呢个概念同埋板块咧？系咪个估值重估真系会喺今年嗰度展现得到咧？而系咪有好多国企背景嘅股份有机会受惠其中咧？好啦 ，Dicky 交俾你详细分析，唔该晒。 好啊，呢几日咧，基本上咧，即系无论中国嘅媒体访问我咧，都系讲紧呢个话题，都系讲紧呢个专有名词。咁啊，礼拜四五我喺晨光出现啦，咁啊。終於都輪到我可以講下我嘅睇法啦。嗱過去好似阿 O 咁講，呢段都唔係短嘅時間咧，大家都已經係有一個概念係啲乜咧？嗱，當然啦，首先中證監主席講呢個話題先啦。咁個目標係啲乜嘢咧？就係話乜嘢叫中國特色嘅估值咧？其實意思嘅即係話好多啲央企嘅背景嘅公司咧，佢哋嘅估值都特別咩咧？特別低啊！即係嚇，即係唔係話可以好反映得到佢哋嘅基本嘅盈利能力啊？咁當然啦，過去大家會覺得咧，就民營嘅企業理論上可以較高嘅估值，因為佢哋通常咧就積極啲啦嚇，即係盈利嘅增長動力嘅憧憬就大啲啦。感覺上以前咧就覺得啊，即係咧呢央企背景咧，理論上就做就36，唔做就36啦。喂，但係時勢亦今時今日唔係啦，大家會覺得哇，民營企業咧好多政策左右佢哋，反而央企咧盈利啊穩穩陣陣啊，仲要甚至乎咧。部分嚟講咧，除咗現金流高咧、派息高咧，仲要係有盈利增長喎。哇！咁所以咧就有個所謂嘅價值嘅重估，即係過往咧大家都知啦，即係啲內銀股不嬲啊，都係低單個位數字，息率就高單個位數字，都好耐㗎啦。呢樣嘢又唔係新嘢，咁大家就會覺得咦？ 咁其實係咪應該俾翻高啲嘅股值佢哋咧？咁事實上好客觀講，根本由年初到現在，如果你話求其攞啲所謂嘅央企背景嘅公司出嚟，就當係攞啲內銀啊，無論係中銀啊、建行啊，再攞埋一啲石油股，就當中石油啊呢啲，其實咧年初至今嘅升幅咧都相當之理想嘅嚇，完完全全咧跑贏個市嘅。咁好啦，咁啊做乜嘢咧？咁啊但係咧又無到有偶喎。我都記得禮拜三即係我自己做直播咁，即係接受訪問都覺得哇，即係呢個板塊係股值都係好平，但係真係累積個升幅都幾大喎。雖然咧未有好明顯回到信號，我都講。都可能都差唔多，可能要回考啊！即係話好未完啊，真係咧，琴日咧就大部分頭先啊阿歐講呢啲即係中特股嘅所謂概念股咧，都真係連續兩日咧，即係先星期三就單日轉向，禮拜四咧就嚟一次，禮拜二咧就即係一個單日轉向，咁啊真係開始有啲回吐喎、啊，即係包括啊內銀啊、內險啊嗰啲咁。嗱不過咧，我自己都會覺得咁嘅，即係呢扎嘅中資嘅金融類股份咧，始終係累積嘅升幅都幾大。咁而第二咧就係話呢個即係中特股嘅概念都炒咗好一排，有啲回吐係正常，但係始終佢咧估值都係吸引，都係平，同埋即今年嚟講咧，頭先提及過啲股份咧，盈利咧都叫做有啲保證嘅。譬如話，好似講啲內銀板塊啦，而家就講啲乜嘢咧？話除咗咧就係話有產品可以俾啲外資咧參與內地嘅債券市場，仲可以咧就對沖到利率嘅風險之外咧，更加關鍵嘅就係佢哋咧都係即係喺過去呢段時間咧，好多啲銀行咧都係減呢個存款息率嘅。咁其實咧此舉咧就有助於點樣就提升佢哋嗰個所謂嘅呢一個即息差嘅。咁啊再者啦嚇，對於我哋香港咧，咁亦都唔係全部都壞消息嘅，譬如話個別啲車。行啦，終於都咁真係嘛！睇翻上個月啲即係銷售數字，好多都好理想，包括理想亦都幾理想啦，又賺又錢賺啦。啊，咁跟住比亞迪又非常之好，就算股神沽貨都接反映咗啦，都知道你沽緊噶啦，有一個 percent 啊，已經係預期之內嘅事啦，冇特別啦。咁仲有例如匯控，咁啊，尋日都叫做撐住個，因為點解啊？嗰20億美金嘅回購。正式開始㗎喇噃，雖然唔係升得多，但起碼晾住咗先啦。咁所以呢我反而會覺得呢即係仲有一件事一定要講啫，個港元匯率啦。因為呢我過去呢都有形容過港元匯率啦，因為當佢跌到藥方保證好啦，咁跟住就即係資金流走啦，銀行體系結餘就跌啦。但喺今日情況之下呢，拆息就會抽高，都係抽下抽下升下升下嘅時間呢，咁就可能會點呢，就會收窄咗港美嘅息差㗎喎。咁收窄咗息差之後呢，咁就係聯繫匯率嘅行之有效機制啦，個港匯咧就會轉翻強啲啲，嗱唔係話升得多，但起碼唔好個藥方保證日日走去金管局要喺度跌貨先，咁所以咧而家咧就真係見到尋日咧呢個港匯彈翻少少，個拆息係抽高咗，咁喺今日情況之下咧，咁起碼都會對於個即係港股嘅氣氛咧。喺個港匯轉翻強嘅時間咧，都會好翻點，所以我暫時都相信恆指19,500點咧，都會有一定支持嘅。 嗯，的其實最後快速同我哋關心埋頭先你都有提及過嘅呢個電能車板塊啊，咁即係睇到咧，你想汽車咧經調整之後利潤咧就咁升咗2倍，我、這個咧都幾市場都幾詬異，因為成日都話啦，咁你電動車都係龍頭啦，我記得你喺專欄或者喺節目都有陣時講啊，都係因為你比亞迪啊，連啊好貴嘅百幾萬嘅一部。仰望系列嘅车又有咁样，连十多万之前上海车展嘅又有，咁其实老中青啊或者中高低佢根本立晒个市场，咁仲有即系嗰边美国嘅生产商啦、德斯拉啦咁样，咁其实呢一啲叫做汽车新势力，好似以为无望咯，哦点不知出嚟条数又确系几好嘅一个成绩表，睇法应该系点咧？阿 Dicky 吓， 好啊，咁其實咧，即係過去我嘅睇法都係咁講嘅，就係話嗱，如果真係講汽車、電動車新勢力，即係魏小麗咁講呢三間啦，就咁講嗱，唔好講啱啱呢個數先。之前我都有講過，就係話純粹講上個月個汽車銷售數字咧，理想相對地比較理想嘅，但係今次跌到第三即係三月份咧第一季咧，如果你話即係收入咧有96%增長二啊。更加關鍵係能夠成功呢有錢賺賺九億幾呢，咁呢個就真係相當之理想啦。當然啦，客觀嘅事實就係過去呢段時間啲車呢 昨日咧已經好多都升翻。過去我亦都喺即係晨光呢個時段都講啊，唔係話即係個股嘅推介啦，但我都講話有個別啲車咧就已經係全部都喺歷史新高嗰頭噶啦，包括即係真喺德國上市嘅德國寶馬啦，咁再加埋咧呢個即係保時捷啊，呢個美國上市嘅法拉利，嗰啲全部都喺個歷史新高嗰度。咁點解咧？即係各有前因與後果，但係個別咧亦都同呢個電動車嘅銷售嘅增長有關，譬如德國寶馬喺德國啦屢創新高，原因就係因為佢即係自己品牌嘅電動車按年嘅銷售同交付量多咗成倍啊！咁好啦，咁但係香港上市嘅維小利啊、比亞迪啊，就算吉利長城啊，睇得到佢哋嗰個即係交付嘅數字咧，個別嚟講都係理想嘅，亦都個別譬如話好似即係吉利啊、同埋呢個長城啊，佢哋即係轉型啦啊，即係咧內燃引擎嘅車又越嚟越少啦，咁電動車個比例又越嚟越高啦，咁再者就係、睇翻成個月份咧，即係成個內地嘅市場都係個景氣都好咗，所以尋日就已經偷步啦。咁當然啦，再加埋你想有個即係比較係即係好嘅業績嘅表現咧，都係反映得到其實有個別嘅內地嘅造車生產力咧，其實佢哋真係具備盈利能力。咁三隻嚟講啦，為小利咁就真係理想跑出啲嘅，呢個都係事實嚟嘅。 咁大家又可以多做功課啦。今日咧同黃德基 Dicky 咧講住咁多先啊。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听日再同你倾偈。 好啊，唔该晒。咁主持人都冇持有嘅，咁啊，听日再喺呢个环节同大家倾偈啦。唔该晒 ，Dicky，thank you， 拜拜， 拜拜。 五一五国际家庭日。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屋企人在细个的时候已经话俾自己听，一头家我哋个个都有份，所以无论屋企发生乜嘢事，每一个家人都应该要互相支持，一起撑起呢头家。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顺手一生。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剛才听到宣传声带啦，515国际家庭日啦、家庭议会好好、请大家搭叮叮免费。 是啊 是啊，好好、 我都记得啊， 开心开心。 这个套路呢越做越丰富。 是啊是啊， 即是无论是歌手又好，或者现在家庭议会啦，咁希望大家即是在坐电车的时候一家人一起坐电车。 是好啊， 开开心心游览。 这个好好的亲子活动，还要慢慢嘛，因为 电车。要提一提大家啦，为了庆祝5月15号的国际家庭日啦，咁家庭议会就提早一日举办呢这个5月14号啊，5月14号就免费乘搭呢个电车啦，为到咧市民提供呢个免费亲子活动嘅。咁、家庭议会同时推出咗不得了家庭主题电车啦。咁、个车身咧就印咗咧，即系不加咁多口噶啦，系咩不咧？就系、是、不得了剧场啦。如果大家有聚焦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咧，都知道我哋过往有呢个不得了剧场， 系啊，又有不得了短信啦，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咁啊，印咗咧不得了家庭嘅啲角色嘅，咁啊，主题嘅电车咧将会游走喺港岛区推广家。信守一生，即系点啊？守护屋企人啦，同埋咧关爱屋企人嘅呢个信息嘅。咁啊，联合国咧将每年嘅5月15号咧定为国际家庭日咧，其实都几好，因为好近母亲节 啊。 系啊， 咁啊，即系如果你话以香港人个名目，即系比较大啲咧，通常都真系母亲节嘅。 系， 因为阿妈大 妈妈辛苦， 而 爸爸亦都好大量，唔计较， 系啦， 大家系啦， 系啦， 你大家关心妈妈啦，咁样通常啲爸爸都好嘅。 咁但系即系随住可能有啲家庭就可能一边嘅咁样，咁但系都想庆祝，咁就随之有呢个国际家庭日啦。咁、都系老实讲一句，咁唔系今时咁啊，所有家庭都能够啊，爹哋妈咪坐晒喺度，咁有好多原因啦。咁但系都系想藉住呢个机会话俾你听，咩家庭咧？家庭就系、是有家庭成员，有 爱 有 连结嘅就系家人咯。 系、啊，有爱嘅地方咧就系、是、你自己心目中最开心嘅家吓。咁、我觉得喂，电车系一个好嘅活动，我都有带埋屋企人咧，有试过游呢个电车河啊， 正唔正啊？ 正啊！即系你见，譬如我自己小朋友啦，因为佢都系真系新界地区长大，咁所以如果当佢一坐电车嘅时候，佢每次如果出港岛见到电车，佢都要好开心。 系啊系啊系 啊！电车啊，爸爸电车啊，跟住佢就会问啊，其实我哋可唔可以坐少少啊？咁样，跟住就 你系会陪佢坐一两个站， 系啊，我都会同佢坐几个站咁样。 我都觉得电车系一个好重要嘅构成部分。 其实几便捷嘅，即系同埋咧，外国人喺港

但一定要最好傾。电视节目足篮团主持人前香港足球先生邱建威，火拍现役港队成员梁冠昌，每集邀请球圈各路老友为老吹下球场内外种种恩怨情仇。 今集请嚟两位南华名宿顾锦辉、山道士，重温南华足球嘅光辉岁月。 足篮团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我是一个破碎家庭，我一出世呢其实就没有跟着爹地妈咪住的了，因为他们很年轻，生我也得17岁，所以基本上是一直都没见过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就是我没生活过在一个完整有爹地妈咪的家庭里面这样咯。Hello， 我是邓瑞文，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我是李志刚。 在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唉，而家啲后生女全部都系食下玩下，就系唔想生细路，又唔想结婚。可以要嗰阵唔要，等到想要啦就冇，咁就唯有求神拜佛，想要一个细路，人生悲剧啊！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大家中唔中意瞓觉？ 中意， 我谂个个都中意啊嘛。 系咯，冇得瞓啫。 系嘛？系喎，你好早起身啊！日日都 好早， 系我今日都好早，但系日日都好似好早咁样。 系啊， 好早起身同瞓觉，瞓得够唔够咧，都有直接嘅挂钩。 系啊，但同埋大家都应该夜瞓噶嘛。 所以咧，其实我都夜瞓噶，即系我都好坦白同听众讲，我都系12点松啲，12点啊咁呢啲时候瞓嘅。 咁样叫夜啦？ 系啊，夜，因为我4点半起身，即系我最迟4点半要起身。咁你话譬如我前两晚俾只蚊咧？搞到我咧，即系点几钟先瞓咧？即系寻日仍然保持到状态，真系好好彩。 系 我琴日都差唔多1-2点先瞓， 系啦， 之后5点零钟。 吓，后生啊嘛，系啊，青春系无敌嘅。 瞓觉咧，我已经有个好强嘅 concept， 就系千祈唔好净系谂住瞓得多。就等于系足够， 系 反而系嗰个睡眠质素咧系要好，咁即系你有时瞓得多咧，可能你辗转反侧又瞓得唔好啊。其实你发觉起身之后咧，你个人都一样系好攰，甚至乎仲攰。 好似话要瞓足2个睡眠周期噶嘛，然后又唔知边一个期，即系每一个段之间，如果你发紧梦嘅时候醒系最唔好啊嘛。 嗯，都有好多讲法啦。发梦系咪又唔好咧？其实我都有好多疑问嘅，因为坊间有好多人都话到，当你发梦嘅时候就代表你当晚瞓得唔好啦。咁但我亦都聽過一啲講法，就係當你發夢，人點會發夢呢？就係將你自己腦入面你當日呢所睇到嘅嘢，一啲嘅短暫記憶呢，就做做一個 filing 啊。咁呢個 filing 呢，即係好似你睇咗好多嘢啦，你就將佢啊呢、這個呢要擺喺長久記憶嘅，呢、這個呢就可以抌咗佢嘅，呢、這個就唔愛。咁其實我哋腦部夜晚瞓覺會做呢一個動作嘅。好啦，當佢做緊呢個動作嘅時候呢，跟住佢個腦入面夜晚喺我哋發夢，佢亦都會牽動到腦入面其他嘅神經元素。咁佢就會令到我哋形成咗個夢啊。咁所以呢 佢發夢嘅時候，原來咧有啲學法就係話，佢係喺度整理緊你當日嗰個嘅記憶。其實整理完之後就好似電腦咧有重組，可能啲人用電腦用得耐咧就會知道、以前啲電腦咧我哋要特登撳個掣，咁啊等佢電腦重組，咁佢就會將你電腦入邊嗰啲記憶咧，嗰啲 memory 就分翻開佢，等你嗰、那個hard disk 咧，佢有更加大嘅容量，可以處理到你日常嘅工作。其實要定期做嘅，咁你每日夜晚瞓覺咧。原來我哋個腦入邊就自己做緊呢一個咁重要嘅步驟啦， 所以瞓覺真係好， 所以瞓覺有陣時 係嘅結果，結果就係瞓覺係 好重要。 又除咗 reboot 咗你個腦，即係發明咗你個腦之外，又會可能撈下你啲心肝脾肺腎咁樣。 但係有趣嘅就係瞓覺好重要啦。大家唔係好想咁早瞓觉， 唔捨得瞓，翻工翻得咁辛苦，翻屋企，哎呀，终于有啲时间可以 me time 咁又唔想瞓。 城市人咧有呢一个嘅问题，唔系净系香港噶，即系世界全世界嘅大城市咧，大家都系面对紧呢个问题，就系翻到屋企你唔捨得瞓觉。 系啊，同埋好似我唔知道，好似识得有啲科学家、发明家咧，佢哋系唔中意瞓觉嘅，佢哋就觉得啊，人死咗之后都系长眠噶啦。咁就唔好嘥时间。 哲学家似啲，讲呢句说话嘅人似哲学家似啲。 咁但系原来咧，而家系好搞笑嘅，瞓觉系可以赚钱嘅。 哦，好喎、啊。 系啦，仲要喺香港又得赚啦。 唔错、啊。 系啦，咁就系香港大学心理学系咧，有一个睡眠自我调适同埋健康研究实验室啊。咁就招募紧一啲志愿者。咁就做咩咧？就系、是、做一个关于睡眠嘅研究。咁就系、是、如果你系。参加咗之后，然后又合格咧，即系可能你会第一个阶段会填一啲问卷啊，做一啲调查之后觉得啱咧，咁就可以喺屋企完成为期八日嘅睡眠实验啦。 屋企做啊？ 系， 即系唔使去 Con U 嗰度做、啊。 唔使，可能你净系需要期间去 Con U 做一啲 interview 或者填下啲问卷啊。 咁唔使瞓三宝床、 啊？系啊，自己屋企瞓咋，瞓八日。如果你真系做晒成个实验咧， 我系唔系都系自己屋企瞓八日噶啦？ 系啊， 系嘅， 系啊， 我估有一啲 有啲 条 件 嘅， 系 啦， 听听先， 可能年龄有个限制，因为我估最后都系一个比较医学同埋学术嘅研究啦、 啊啊， 其实都系造福我哋下一代嘅，可能呢一代嘅人瞓得唔好唔紧要。寄望下一代嘅人能够瞓得更好咁样， 系啦系啦，咁所以如果你做晒，但系好，我觉得个金额都唔错、哦。你做晒八日之后，即系瞓足八日啦，你会有1200蚊嘅。 O K 啊， 咁 O K 啦。你平时瞓觉冇钱收啊？ 系 啊， 你而家瞓觉有钱收喎。 系啦，咁佢招募系咩人咧？就系25到45岁嘅。咁、但系嗱、其实大家都我未得，但系大家应该都啱啦。 哇，好讨厌啊！呢个人未。 唔系，即系讲啲客观嘅事实。 船仔，我都对你不服啊！你要讲嘅，我俾 你 讲。你 哋系智慧嘅代表， 智慧嘅代表， 智慧嘅代表吓。 系啊 ，OK， 系啊。咁之后，但系咧但系下一个条件，我觉得大家都做唔到，就系要喺每一晚，即系通常啦，喺每一晚10点到朝头早8点咧，系会瞓到7至9个钟嘅。 要瞓到啊？ 要瞓到。 咁自己醒咁点啊？ 咁就 好醒瞓喎，咁点啊？ 咁我唔知佢点样计啦。我谂 我只狗吠咁样，我出去睇下咩事，又有贼啊咁，我又醒噶咯。 7至9个钟系难嘅。嗱，一个香港人咧，其实瞓到7个钟咧，好幸福噶啦。即系8个钟系一个最完美嘅嘢啦。 系啊， 但系好少人咧系可以连续几日瞓到9个钟嘅，其实好少。 好少咯、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应该都唔得，因为你哋都4点零钟，小伯就4点半起身啦，欧都好早啦， 早同你一样咁早。 系咯，同我一样咁早，冇乜可能。瞓唔到7至9个钟， 小白叻啲嘅，瞓得少啲嘅佢可以。 系啦， 我试过同佢去出 trip 咧，佢真系可以瞓咗2-3个钟，佢瞓咗1个钟就冇嘢啦。我哋有一次咧赶住落山定系上山咧，咁、我觉得我进入咗睡眠状态，点都恰翻2-3个钟啦。但系佢可以恰完1个钟头就好似叉速电咁样咯， 快餐啊嘛， 中间咁样， 系啊， 中间嗰时哦，中间啲时间系可以嘅，但系都好劲啊，因为小白啲体力好， 系啊， 成日行山跑步， 系唔同啲嘅， 系唔同啲 多运动嘅。大家多運動。 咁成個研究部分咧，會分為2个部分。咁第一個部分咧，就係參加者會喺屋企接受3日嘅部分睡眠剝奪，即係可能中間會叫一叫醒你。 哦，即係我只狗平時做嗰啲啊。 係啦， 我只窩窩成日吠噶嘛。 係啦。 夜晚又可能附近有人行過，佢又會叫我起身，叫我出去睇咁樣。 係啦。咁之後你睡眠剝奪之後咧？ 又会有连续两日嘅睡眠恢复嘅，咁呢度就五日到啦。系啦，咁第二个部分咧就系参加者都系喺屋企啦，就做一个三日嘅如常睡眠，即系同平时一样瞓觉。咁即系我估比较辛苦啲就系第一个部分嗰三日会剥夺你睡眠嗰 part， 部分剥夺睡眠，即 系 可能中间有只狗叫下， 系咯， 有啲位唔俾你瞓下咁样。咁呢啲位就 嗰阵时话俄罗斯有一个唔俾你瞓觉嘅实验啊，非人道嘅一个实验嚟嘅，即系总之点都唔俾你瞓觉咁样啦。跟住咧，哇，发现咧有三日唔瞓觉嘅人咧，开始咧好焦虑啦，同埋有躁狂啦，同埋有暴力倾向咯。 系啊，系啊， 所以睡眠真系超级重要。 系，所以我见到佢剥夺睡眠部分好似唔系几好。 但系佢 系 成个 project 入边一个人就1,200啊，系咪？ 系啦，即系八日就1,200。但系呢三日你个日间，我觉得你个日间个生产能力都应该会下降。 我哋派代表啊，你唔得，你参加。 佢唔得啊！ 我唔得啊 ！Vicky 咯， 太细个啫， 唔够咪得咯。 Vicky 得啊， 但 Vicky 应该都系瞓好少嗰啲人嚟。 问下佢先， 我都觉得佢瞓好少。 系时候啦，你可以翻去瞓下啦，你可以翻去瞓下休息下啦吓。 系啊，咁同埋你一开始要做一个大约30分钟嘅问卷先嘅。 吓，问卷好易做啊， 但系可能30分钟后你唔合唔适合啊。 但有时啲问卷咧，你会睇到佢嘅导向性噶嘛，你一定嘅智慧啦，你会倾向体贴咗迎合个问卷最佳答案，定还是真答翻你自己想做嘅？ 咁我应该会真答， 我都会真答， 因为佢哋做 research 真系好辛苦嘅，一堆 data， 然后你仲要错 data， 咁即系佢哋系会有唔适当嘅一啲数据咯。 佢又唔知道边个系，即系佢一定要系 assume 大家系啱，即系大家心入边嘅答案。 系咯系咯。 但系佢如果有人错嘅话，其实系影响最好嗰个 data 啦。 系 啦。出嚟嘅嗰个结果咧，其实又变咗唔准。 系。 我想参考翻个结果，其实原来结果又系错嘅， 几 无谓。 咁好 啊。关于呢个睡眠嘅研究，大家上网找多啲资料啦。如果想参与嘅话， 曾经相约过，你我不可错过，如此相爱到结果，谁可知结尾原来可笑到白走过，留下我落魄沉沦。半生都悔过，留低一片叶太冷清，情深不记不及负盈，或者宿命是以后的。难道说恋人都必须接受会离开对岸别离后，我却被困于感慨，往日那温馨都给结尾全掩盖，无奈到不敢再打开，要是没缘分花开便分开。留低一片意太冷清，回忆渲染得多差劲，就算风声泡影，难道说恋人都必须接受会离开对岸别离后，我却被困于感慨，往日那温馨都给结尾全掩盖，无奈到不敢再打开，要是没缘分花开尘世刚巧与你遇见，其实我们还历尽千山才能一刻相见，当分开才知道 须接受，会离开再亦没遗憾，爱过便算得慷慨，终至这一生不得再见，还可爱联系过偏怎怕解开，最后便怀着甜蜜投入这片花海，难道说恋人都必须接受， 早晨，各位晨光听众，我是嘉明啊。今日呢个日子，好值得大家反思一下，平时你是怎样对人的，点解呢？转头话你知啊。原来今日5月11号叫做 World Ego Awareness Day， 即是世界自我关注日。不过这里所讲的 Ego， 除了是自我，也都可以解自负、自尊、自我中心咁解。原来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全球第一次的 World Ego Awareness Day 了。太过自我中心，觉得全个地球围着你自己转，的而且确不是那么健康的。发源自这一种的自我中心，引申到的问题包括有歧视、冇同理心、过大嘅压力等等，所以趁住今日 World Ego Awareness Day， 不如留意一下你自己系点样样对人，同埋将指住自己嗰个箭嘴，试下向翻出边对下人哋，留意一下其他身边人嘅感受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嘅人对住自己微笑，呢一份平实同埋简单，就已经系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嘅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喂，最近咧好红、哦嗯，就系位于香港有条街道咧，麦当劳道嗰度咧，你系咪都有留意到 啊？攞个快餐打卡系咪？ 好、啊、多人咧会去到呢一类型嘅地方嗰度打卡、哦。咁、啊、其实当然啦，咁就系因为内地方面咧，原来佢哋喺五亿嘅时候就已经有好多人玩呢个套路啦。咁但亦都拎埋嗰间快餐连锁店。嗰、那個包裝就喺嗰度打卡嘅， 都仲有好多嘅。你諗下，即係如果你去到灣仔碼頭，你又會攞啲乜嘢？嗱、 啊， 你唔使講俾我聽攞啲乜嘢， 我梗係唔會講啦。 即係意思係。 其实有趣 啊， 因为我哋试下咧，换位思考，就如果我哋系内地嘅，咁我哋的而且确原来有好多嘅品牌咧喺香港就发展到去到内地啦，然后佢哋就可能佢哋都已经接触咗香港嘅品牌咧，系好多年噶啦，跟住佢哋嚟到香港玩嘅时候，佢哋就可以去翻我哋香港嘅地方，原来同嗰啲品牌嘅名称咧系相辅相成， 未必系品牌嘅，你攞住棵西洋菜去， 系噶系噶系噶，冇错啦， 你仲可以去西洋菜南街， 几有趣呢个几有趣， 系啊。 北街又有，唉，唔错啊！ 即系往后都应该好多游客会做呢个风潮。 即系南京嘅游客，南京街啊， 唔知系咪 北京道啊， 估系类似系咁啦吓。咁啊，叫大家打卡啊，唔好阻街就 OK 噶啦，玩得开心啊吓。早晨啊，投资 O2O 9点11分的时间同大家睇睇呢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呢先升后跌喎、哦、一度呢倒跌返300点嘅收市呢跌得少啲啊，跌30点啫，标普500指数呢反而升18点啊，科技股为主嘅纳斯达克指数呢升126点啦，嗱港股 ADR 呢亦都受惠啊，咁有得升嘅，咁啊贴士啲啦，睇埋呢新加坡方面嘅港股期指呢就高水50点啦，睇嚟今日有机会市况都可以攀回一成啩，有冇机会上翻20,000点楼上咧，就要等啊！转个头开市咧，更加多股票资讯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阿 O 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大线咧，继续有香港花式跳绳会嘅创办人啊，郑监员啊 ，Ken Sir 同我哋分享嘅。Ken Sir， 早晨啊！ 早晨，大家早晨。 早晨啊，买咗条绳啦，跟你学跳绳，一开始 first step 第一步，点样可以进入？唔好讲花式跳绳嘅世界咧，你连跳绳都未跳得好，你点样做到花式跳绳咧？咁样好啦，跳绳入门级 A、B、C 系啲乜嘢？交俾你去讲啦，好嘛？ 好，咁首先咧，我觉得跳绳入门级你最紧要注意几样嘢，就系首先你个装备先啦。我谂其实跳绳咧，着嗰对鞋咧好紧要嘅。咁有啲人咧就着太薄底嗰啲跑步鞋咧，其实对于个因为不定跳绳嘅时候，有机会咧你嘅前脚掌要先落地啦，然后脚踭垫地嘅时候咧，有机会咧对个脚嘅负荷都唔细嘅。咁所以其实对鞋唔能够太薄，亦都唔建议着啲太厚底或者太硬底嘅波鞋。咁至于做运动衫就基本必须噶啦。咁头先我讲过跳绳咧，其实上一集有讲过，譬如拍子绳啦、胶绳其实都系可以嘅。咁当然如果你想学多啲花式跳绳嘅动作咧，咁其实你买翻条拍子绳咧，咁你会容易掌握啲，唔好容易失手。咁好啦，第二件事要知道嘅咧就系、是我哋跳绳咧，其实一定有个一定嘅运动量喺度啦。咁所以其实咧就有需要做一定嘅热身同埋伸展运动先啦。咁啊喺呢个跳绳嘅期间咧，咁其实因为跳绳嗰个运动量其实好大嘅。如果真系初学者咧，我哋不建议咧跳得太快太急。 亦都不建議咧，就係跳太長嘅時間，可能係循序漸進。我哋第一次跳嘅時候咧，可能係跳一個慢啲嘅節奏先啦，啊，同埋可能我哋跳幾分鐘，我哋唞一唞先啦，係啦，咁啊，了解自己身體個狀態，因為每個人身體狀態都唔同啦，啊，或者大家對跳繩嗰個運動量了解都不同啦，咁了解身體狀態之後咧，可能過幾日過幾日逐啲逐啲咁再將個時間加上去啦。咁至於學花式跳繩咧，咁花式跳繩裏邊有好多不同種類嘅動作嘅，咁其實咧而家喺網上面你都可以搜尋到好多唔同嘅花式。咁最容易最初學嘅咧，我哋建議學一啲叫腳步動作先 ，footwork， 譬如係啲開合腳啊、前後腳啊、單腳跳、單車步跳啊，呢啲都係一啲比較容易掌握嘅動作。咁對於你話想做 cardio， 其實係想即係燒脂啦。咁但係你淨係跳前繩好悶噶嘛。咁如果可以跳下呢啲動作，學下啲花式咧，都係一啲比較容易掌握、大家容易接觸嘅動作嚟嘅。 嗯，咁啊，Ken Sir 咧就睇過主持人去跳繩噶啦，咁都係手腳唔協調嘅。不過好就好在咧，有你嘅專業指導底下咧，咁啊跳得好翻啲。咁當然嗰次就更加因為拍攝嘅時間咧就得好短嘅，即係有時我哋出去拍嘢都知道，你其實咧由學嗰刻啦，到真係拍嗰刻咧，其實咧你得兩分鐘時間學嘅啫。咁到跳嗰刻咧，就要兩三個 take， 你又要跳到噶啦。如果跳唔到就好麻煩啦。咁樣好啦，咁啊 ，Ken Sir 交俾你去講多少少。喂，對於一啲手腳唔協調嘅人，一聽到跳繩就已經卻步啦。有多人對於跳繩都有啲迷思，就係話喂，需唔需要好有節奏感啊？或者需唔需要成日都即係好靈活啊？咁先搞得掂噶。咁你又點樣去解拆呢個迷思？如果對於啲手腳唔協調或者冇拍子咁嘅人，永遠咧一二，但係佢唔係一二嘅，係一二咁啊！突然間每次個 rhythm 都唔同，其實你對跳繩嚟講都好窒礙噶嘛？點樣可以幫到呢啲朋友仔咧嚇？ 好啊！首先第一件事就是你講得啱啊，其實跳繩的確真係好需要一個節奏感嘅。你諗下喎，跳繩如果一時快一時慢，或者你手又可以保持一個節奏，但係只腳咧每一下嘅節奏都唔一樣咧，其實的而且確都好即係阻礙跳繩嘅。咁但係正正就係因為如果你嘅節奏感或者喺個手腳嘅協調性上面相對比較弱咧，就更加需要透過跳繩去訓練一下啦。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用頭先所講啦，其實器材幫到你嘅，因為咧跳繩如果太過輕，因為我見到其實我好多時除咗教小朋友，都係教大人。咁好多時咧，見到大人咧去失手嘅機會咧，其實某程度上咧係因為條繩咧就太過輕，係啦，反而條繩太輕咧，佢會好容易咧俾咗力咧，條繩去到邊度去維繫唔到，甚至乎點解棘繩佢都感受唔到。反而條繩有翻一定嘅重量，我哋話拍子繩咧，佢有翻一定嘅重量咧，其實佢會容易啲掌握到跳繩嗰、那個節嗰、那個條繩去到邊度啦，同埋咧容易啲控制到條繩加快減慢啦，同埋當條繩打落地嘅時候有啲聲響嘅時候咧，佢可以根據個聲響咧去令自己加強去掌握個跳繩嘅節奏。咁所以其實咧一條繩係好緊要啦。咁第二方面就係跳繩嘅時候咧，可能可以播放一啲咧適合嘅節奏嘅音樂。咁當然啦，那個適合節奏音樂咧，你可以就係網上揾到啦，或者你可以揀翻首咧，即係你覺得比較啱自己跳繩嘅節奏，其實跟住音樂嘅旋律啦，或者自己心裏面數住啲拍子咧，呢、這個都係咧幫助到初學者咧去掌握呢個跳繩嘅節奏，同埋咧即係唔需要太擔心嘅。其實咧可能你第一次跳嘅時候咧，可能就係跳兩下 kick 一 kick， 咁但係咧，當你即係可能訓練翻一兩次、兩三次咧，其實我見大部分嘅即係小朋友定大人都好啦，其實佢哋好快就可以咧即係衝破咗個障礙㗎啦。 嗯，咁啊，當然要有專業嘅導師喺旁邊啦，去支援你啦。因為跳繩都係考功夫，即係大家成日都睇輕咗跳繩就哇，咁俾跳繩你咪識跳咯。我肯定唔係咁。再加上如果你睇過 Ken Sir 嘅一啲高足啦，即係一啲徒弟啦，佢一個女徒弟啊，哇，又係唔知全港冠軍嗰啲咁樣咧。哇，佢攞住條繩，即係佢原先係唔係好出聲，但係一攞住條繩咧，一跳嘅時候咧，好似變咗另一個人啦，亦都可以做到好多高難度嘅動作咯。Ken Sir 係咪即係萬丈高樓，真係從地起啊？你覺得嚇？ 冇錯啊！上次你見到嗰位女學員咧，記得上次同你一齊做節目嗰個叫李心怡啊，咁佢咧曾經喺14歲嘅時候咧就打破咗一個速度跳嘅世界紀錄。咁啊，14歲嘅意思咧就係佢唔係淨係贏咗14歲嘅人，佢贏咗全球所有唔同 age 嘅女仔。咁佢咧就係30秒跳到，印象中啊，因為都有段時間啦，咁就大概30秒大概係跳到210下左右嘅成績。咁即係每秒跳7下。咁其實當時我記得佢即係破咗成績就係14歲啦，其實佢初學嘅時候都係講緊一年班，係啦。咁其實咧好多我見到即係低年級嘅小朋友啦，抑或是大人都好啦，其實可能第一二次跳嘅時候，可能都係講緊一下一下跳，同埋可能一下一下都會窒機，甚至乎會即係協調唔到。咁但係即係其實好多 佢經過咗個調整嘅練習啦，佢頭先講有好嘅器材去 support 啦，或者係跟住一個節奏，其實佢哋進步都好快嘅。 嗯，真係啊，哇，都記憶猶新啊！而且又係講翻嗰句啦，即係花式跳繩其實好多嘅世界紀錄咧係嚟自香港嘅，咁啊，往後當然要請 Ken Sir 講多少少啦。另外就係、是希望你繼續作育英才啦，教多啲學生啦，啊，令到香港咧即係喺呢個花式跳繩啊或者跳繩嘅世界咧，可以再攞多啲嘅獎項同埋殊榮翻。始终每个体育项目我自己都觉得需要推动的，而且入面都有趣味的地方，大家认识得多练习得多就能够发掘到当中的趣味。今个早上非常多谢香港花式跳绳会的创办人郑鉴元 Ken Sir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下集再跟 Ken Sir 谈下其他关于跳绳的 ABC 一些入门的资讯，好吗？谢谢 Ken Sir， 拜拜。 Thank you， 拜拜。 寂寞是没你拥抱，我很好，孤单对我很好，陪我后脑，项链是你给的煎熬，没上锁我却不想逃，你不需要知道我还好不好，曾经爱过的店，去过的景点，好像在一瞬间变过往云烟，还记得你爱的甜点，还期待海景的翻越，那些美好画面不停地浮现，过了很久以后你记不寂寞，还好曾经有你陪着我走过，只希望在你的身边会有谁陪你走更远，我的一切都好你不用挂念，我很好虽然寂寞是身边会有谁陪你走更远，我的一切都好你不用挂念， 今日同大家讲下乜嘢系布兰特原油。宿舍叫做布友，成日都有啲财经评述会讲啦，布友今日又升啦。嗱，布兰特原油咧系指欧洲北海生产以及咧西欧提炼嘅，系由北海布兰特地区一共十五种原油混合而成嘅，但系品质咧略低于轻原油。平均的含硫量为 0.37%， 适合提炼汽油、柴油和喷射燃油。布兰特原油影响欧洲和非洲的原油供应，占全球原油交易量大概 50%。 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奥。 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九点廿五分啊，船仔，我哋请阿畅出嚟讲下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睇。早晨，阿畅。 早晨， 早晨，早晨，好，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有咩好节目同我哋睇一睇？ 好啊。咁啊，首先介绍啦。咁啊，今晚七点半继续带嚟铿锵集啊。咁啊，今晚嘅铿锵集咧，同大家讲下学生哥嗰啲教育问题。咁啊，集中咧会讨论呢个STEM 教育啊。咁啊，话说教育局咧喺2015年咧，佢提出咗呢个 STEM 教育。STEM 即系有科学、技术、工程同埋数学集于一身啊嘛。咁啊，但系咧去到2022年咧，即系去年咧呢个施政报告里边咧，咁啊特首咧就话提出咗要大力推动呢个 STEM 教育，即系加埋 Art 艺术落去。咁啊，系啦，咁啊为学生打好基础啦，配合未来呢个世界发展方向咁话。咁啊，政府咧就而家好积极提倡呢个 STEM 教育。咁但係呢，而家本地中小學即係提供相關嗰啲活動數量係足夠嘅。咁但係呢個關鍵喺呢個活動質素嗰度嘛。咁呢個教師嗰個資歷同埋人手問題，學校係咪應付得到呢？咁學校呢又點樣可以更加有效去規劃呢個STEM教育？咁應該點樣做呢？嗰啲活動質素嘅準則又點樣制定呢？咁究竟即係學校係咪有能力做好呢樣嘢咧？咁啊，想關心一下、認識多啲嘅朋友咧，今晚七點半留意《鏗鏘集》啦。 係都好重要，因為我記得我中學嘅時候咧係有玩 drama 嘅，然後我哋間學校就淨係請咗一個專係教 drama 嘅老師做 full time。 哦， 係啦，咁其實嗰陣時係好開心嘅，因為係中一咧，我哋 drama 堂係必須一定要上，一個禮拜好似唔止上一堂咁樣，係真係對每一個學生。懂得讲嘢啲啦，可以懂得点样表达自己呢？ 不如我讲啦，就可以令到你可以入到嚟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大家庭，成为新时代奋进者一员啦。所以嗰时就有植根咗一粒种子喺你嗰度。 系啦，系啦，系啦。 好啦，咁啊，接住八点钟咧就踢下波系嘛，同阿优仔足男团啦，系嘛，唱。 冇错啊，咁啊，足男团两位主持人啊有。即係香港足球先生邱健威同埋現役港隊成員梁冠聰主持啦，咁每一集都會邀請一啲球圈好朋友上嚟同大家傾下偈。咁佢哋今集講嘅題目咧叫做南華勝西，就係講南華會南華足球隊。咁南華呢隊波，我諗全香港大部分朋友都聽過啦，係香港歷史即係好悠久嘅球隊。原來佢哋仲係香港首支華人足球隊添。咁贏過好多次聯賽冠軍，成績好好啦，亦都好多球星、好多足球先生喺南華嗰度出嚟㗎啦。咁八九十年代嗰佢哋嗰個聲譽啊，響遍東南亞。咁但係咧，南華咧，即係可惜啦，喺2017年佢哋自己又降班去到甲組啊，咁好多當打球員被逼離隊啦，而家都仲未翻翻去港超嘅。咁今集咧，我哋個題目叫南華勝西嘛，咁講翻南華回憶翻當時有幾勁啊，咁我哋就請嚟兩位好能夠代表到呢段光輝歲月嘅嘉賓上嚟同大家 講。 係咁啊， 一位就係顧錦輝，另一位山道士 啦。 係 啊，咁啊， 傾下偈啊。 我記得第一件波衫都係買咗南華嘅波衫嘅，即係如果人生第一件。是啊 ,fans 嚟㗎嗰陣時都少林寺啊嘛被稱為。 是啊 是啊。有會歌㗎嗰陣時好似大 L 唱㗎是啊咩南華球壇紅花咩好勁啊當年啊。咁好啦就10點30分千城百味啦嗯。 冇錯咁今集千城百味帶大家去到貴州啊咁睇下佢哋啲美食。咁原來貴州人呢佢哋飲食文化呢覺得啊辣要辣得盡興，酸要酸得過癮。咁今集會帶大家去到貴州呢個筆舌市嗰度，試下佢哋啲嘢有幾辣，有幾酸之外咧，原來佢哋咧

我带根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頭の中で 夜は息をする。四月喺日本播放嘅全新动画《放学后失眠的你》，邀请咗 Igo 帮忙创作噶。佢自己话到今次以失眠为主题，于是乎将自己彻夜难眠嘅感觉化成音符，同乐迷分享。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Icon》，何时能相遇？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Icon》，《It's Idala》，何时能相遇？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四十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由黄景瑜饰演嘅主角高亮认为， 当兵系我哋呢个年纪嘅男仔应有嘅梦想。 由萧战饰演嘅主角顾一野深信， 只有同自己较量，先至系真正嘅胜利。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十一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三十一。 接棒吧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 Faisal， 你们可以叫我 Bubu Faisal， 我是巴基斯坦人，也都是篮球教练。 CIBS 可以给到少数族裔在大气电波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讲自己的故事，真是一次很好的经验。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等你接棒，成功申请可获制作资助， 申请即上 cibs.lthk.hk， 截止日期6月1日。 香港电台公共广播95年。 CIBS 人人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好，9:42啊，晨光 Morning Call 啦，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啦。如果转个头咧，我哋得手啦，有时间嘅时候咧，就听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啦。因为咧，近排母亲节啦，有啲仲有啲 DSE 嘅美水打气啦，或者有啲朋友生日啦，就话乎咧结婚周年纪念日咧，咁都可以打电话嚟啦。有个咧点唱嘅环节咧，可以送翻俾心机旁边嘅听众啦。咁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芬姐话系嘛，船仔。 是啊，早晨啊，芬姐。 早晨，芬姐。 早晨啊，船仔，白元浩。 系，我都喺度啊，我系阿欧啊。 系啊，阿欧喺度啊，都。 阿欧，唔好意思啊，咁留咗一个。 我唔紧要，系啊，冇所谓噶，最紧要系你开心啫。我听到你把声好开心，系啊。 大家开心。 芬姐啊，我想问咧，你今日打电话嚟想同边个倾偈啊？或者透过大电波想同边个点唱啊？ 咁我就个女咧。这个月22号呢就在美国回来。 哦、 月尾呢 ,28号呢我仔阿健培就生日。咁、啊、祝佢身体健康，因为早轮佢整亲对手。咁、哦、而家好好多啦。咁、嗯、祝佢身体健康啦，家庭美满咯。 係咁啊，首先讲咗第一筆先，即係阿女生日返嚟香港啦。 唔係阿女返嚟。 係 阿女 喺 阿 女 喺 美国返嚟㗎嘛，係咪 啊？ 我想问呢，係咪有好多行程同埋好多活动啊会同阿女去玩下噶，翻到嚟 冇啦。 点解啊？ 佢翻嚟搞 搞啲有啲嘢、 哦、有啲嘢处理系嘛？ 系啊系啊，因为几年都冇翻到嚟嘛。 哦，咁、哦、但系都会饮个茶嘅，食个饭嘅嘛。 咁呢个会嘅会嘅。 喂，咁远水路搭几十个钟头飞机、 啊、 飞翻嚟咁样，喂，但会唔会买埋机票俾妈咪你过去美国嗰边又探下佢啊？吓、 嗯，因为我个证未出得到，所以未得。 哦是啊，依家都我聞說疫情呢都搞呢、這個visa 呢都真係窒礙咗啲嘅。因為舊時呢佢、 啊、 搞嗰十年 visa 喺金鐘嗰度呢斜佬嗰度搞呢都已經都幾繁複㗎啦嘛。依家、 啊、 可能因為疫情嘅關係仲可能開啲 counter 又冇咁多啊，或者佢每一日個配額可能都會受限制囉，係咪阿芬姐？係 啊係啊，因為佢個女同我搞呢都要搞咗好耐啊，即係、 啊 嗯、填到填表都好多嘢填啊，填到佢都傻咗。问到我又傻咗一大嘢， 咁又会问下你过去，诶、哎，你过去做咩啊？咁样，我记得哇，对上一次搞呢个美国 visa， 即系纯粹倾偈嘅分享，都已经系即系睇篮球啊，即系阿高比拜仁， 哇，好耐 啊，系咯，可能过咗咯，我嗰个日期真系唔知系咪啊，即系十年咁，好似十年做一次，真系要睇。 我都就系个证过晒先至去续期， 啊，多谢多谢听众啊，提醒一下，睇下系咪时候续下。不过有假期先飞美国啦，都要一飞得过去，起码十几日噶啦，唔系飞一两。 最低限度啦，要真系。 系咁啊， 你哋要储假啦，过去啦。 哦， 一来你哋可能系做嘢咧，就好啲啦。 系，但系我哋唔使储假噶啦。我哋大把假，几只有三年都冇放过假，我想讲真系要松下。 有机会真系要去松下啦，真系。 梗系啦，喂，芬姐啊，嗱，讲埋第二笔先，阿仔咧啊，即系受伤嗰笔就唔讲，因为一定会康复噶嘛，系咪先？有啲咩生日嘅祝贺同佢讲下先吓，嗯。 祝佢身体健康啦，啲两个女女又听教听话啦，一家和睦咯，大家身体健康咧最紧要，你哋都系啊， 我哋都身体健康啦，如果唔系都唔能够日日咧准时同大家晨光第一线。 因为你哋好似闹钟咁样，到时到后就要开机嘅，而家又少咗钟哥喺度咧。 系啊，咁啊，船仔就会做闹钟噶啦。 船仔加入啦，而家船仔都好叻喎，而家。 系啊， 多谢你啊！ 越嚟越讲得好顺畅啊！ 系啊，好顺畅啊！即系俾心机啊，我都觉得啊，电台需要 俾心机。 系啦，咁啊需要听众们嘅支持啦。嗱，与此同时咧，都想透过大电波咧，同阿芬姐，你都系人哋妈咪啦，咁啊讲声母亲节快乐啦。今个礼拜日有冇已经阿仔阿女已经订晒台同你饮个靓茶或者食个靓饭咁样啊？ 暂时未有，因为个女都未翻到嚟、 哦。可能会 surprise 你咧，即系俾个惊喜你啦，系咪先？暂时未啫，到时就会发生噶啦。希望你一家人都开开心心。今日拣咗呢一首作品咧嚟自 Beyond 乐队嘅《真的爱你》啊，咁啊，希望咧呢只歌都送晒俾全香港所有为人 母亲啦、 父母啊，系啊， 系啦，仲有而家读紧考紧试嗰啲 DSE 嗰啲学 生 啦，系加油，叫佢哋 好，冇错， 大家一齐加油， 好似芬姐咁样讲，大家一齐加油啊！好啦，听呢首作品啊，多谢晒你嘅电话，拜拜， 多谢你两位，拜拜。 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爱听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就可报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缘地送赠，是你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我小个开始咧，其实唔系好明白咩系饭团同埋咩叫黐饭嘅。因为两样嘢其实喺个食材嘅结构上咧，有某程度嘅相似嘅。系啦，一个咧就攞啲保鲜纸夹夹夹食，另外一个咧就搵啲紫菜捻包住佢咁样。咁其实原来咧。大家都可以用兩個唔同嘅優點咧，去結合成為一種新嘅食法，即係好似一啲叫做飯底嘅三文治咁樣嘅。咁、 哦、 我覺得都幾特別，而且需要嘅技術咧係零啊，冇技術。 嗯、 好啦，點樣可以做得到呢？好簡單嘅啫，不過都有啲器材嘅工具。這個、tools 咧，呢個工具咧就需要大家喺坊間上面咧就買一啲可能超級市場買嗰啲豆腐啊。 嗯， 嗰啲豆腐咧，咪有一个四方形嘅，你买细 size 得噶啦，四方形嘅胶兜仔，系啦，咁、你买两个，咁你平时都会买到噶啦，咁你买两个呢个胶兜仔之后咧，咁你就将入边嗰啲豆腐嘅食咗佢啦，煮饭煮咗佢先啦，咁样好啦，然后洗翻干净佢咧，咁其实呢一个咧就是一个好好嘅 size 做咩咧？就是一个模啊。一个可以俾你我嚟整呢一个叫饭式嘅三文治嘅模，好啦，咁你点样用呢？先你煲咗饭先啦，咁啊嗰两个嘅胶兜仔咧，亦都可以即系备用啦。咁你入边就冇水噶咯，即系干净嘅。跟住你就先铺咗第一层嘅饭喺上面先，即系煮熟咗嘅饭啦。好啦，铺咗上去之后啦，你就可以加啲相应嘅材料，例如你可以准备定啲素嘅话，你可以准备定啲菜啦， 系 红萝卜啦，木耳啦，或者系一啲你喜欢嘅食材放落去啦。如果你想加少少肉嘅，其实放啲 牛肉啊或者鹵肉啊，其实都一样可以噶。放咗之后咧，跟住你就差唔多冚咗个面啦。冚到个面嘅时候咧，你就再冚第二层饭上去。 哦， 冚第二个饭上去嘅时候咧，咁你就攞埋另外嗰一边嗰个嘅盒咧，你可以冚埋佢。如果你觉得太大个嘅，咁你唔紧要。喺呢个时候你已经冚咗饭噶啦嘛。你就攞一大塊嗰個紫菜，其實喺超級市場都有得賣嘅，嗰啲我嚟整大卷物嗰啲， 哦係啊係啊係啊， 嗰啲紫菜咧，你就擺上去，即係就冚住咗佢嗰個豆腐嗰個盒啦，冚住咗佢之後咧，你就將佢一反轉咗，咁你紫菜就會喺底，然後嗰個帽咧，即係有飯嘅帽咧，就會喺個面，你一拎開佢嘅時候咧，佢就好似一個蓋咁揭開一頂帽咁樣，揭開咗，跟住佢就已經。基本上就成咗形一个四方形咁样嘅一个饭，好似嗰啲饭嘅 burger 咁样嘅形状，不过佢四方形噶啦。好啦，跟住你就用嗰个紫菜咧就接佢咯。可能系用、 哦、 由系啦，由角嗰度开始接咗四遍之后咧，就再用少少力就扼一扼佢。如果你想再靓啲，其实呢个时候你就可以用保鲜纸，就系黐饭嘅原理啦。即系开头就系 按住佢啦，跟住就卷卷卷，扼实佢， 唔使卷嘅，因为你已经有个形状噶啦嘛。咁、所以你咧就好似饭团咁样，有个四方形嘅，不过饭团三角，佢应该系四方形。你再包完紫菜，再包多一层嘅保鲜纸，跟住你仲保鲜纸咧去到捻一捻实佢啦。咁就唔使惊佢嗰啲饭或者旁边紫菜那位呢就走出来。好啦，然之后呢就可以轻轻松松就攞把刀呢就轻轻中间劏开佢。 是。 劏开嘅时候你就发觉两边呢就已经好靓，就好似一个汉堡包你切开咗一半咁样嘅样式。 而家好似啲网红咖啡室呢好鍾意将啲三文治切开。 是啦。 即係影相。 是啦。咁你呢个做呢、这个食法呢其实你可以配搭任何嘅材料你自己喜欢啦。咁亦都有紫菜嘅香味，亦都好有黐饭嗰种嘅感觉嘅。咁你鍾意你可以就咁又系保鲜纸或者胶纸袋拎出去又得啦，或者你保鲜纸其实都已经卫生噶啦，你直接放喺个袋入边亦都 OK。再唔系嘅话咧，你再加多少少嘅杂菜啊，就放喺你嗰个嘅便当盒入面啊，拎出去食饭嘅话，其实打卡都一流啊。 嗯， 我的享乐时代。 近排咧，即系享乐时代都系食咗好多蛋糕啦。咁但系今日咧唔系想讲蛋糕，因为咧即系款式真系有好多。反而咧突然间激起一个回忆啊！我琴日咧睇咗一条片咧，突然间咧眼湿湿，我觉得啦啊呢一睇呢一种就系青春啊咁样。嗱我喺周边地区咧就睇咗呢个电视台报道啦，咁啊叫书本再见啊。咩叫书本再见咧？就系成功。高中啦，即系其中一间中学啦，咁样考完之后咧，有一个全体咧，将啲书咧抌晒落去操场嘅呢、这个画面，哇！我觉得咧，成件事系好清楚。嗱，当然你第一时间啦，即系以本台立场，哎，唔环保啊，唔环保啊，我想讲咧。你人生咧可以唔環保一次咧，我會選擇今一次唔環保咯，就係將咧過去即係可能真係完成咗個高中課程咧，畢業咧又真係將本書去撕毀佢啊，或者抌咗。 我有當年啊，我考因為我係讀 history 嘅，即係讀歷史啦。我嘅 notes， 我嘅啲筆記咧係多到我諗有就嚟可以去到半隊門啊！ 一定啦，即係你講係世界歷史啊嘛。 世界歷史再加埋中 史、 其實都有其實整世界歷史都應該有半道門。 係啊， 哇！嗰陣時咧，真係好想一堆嘢燒咗佢。我真係有諗過啊，不如同啲同學一齊咧，完咗之後一齊孭上山，之後燒咗佢。 係係係。 但最後屘我冇咁做。 最後捐咗佢啊？ 唔係，我仲成堆抌咗去回收箱，即係拆曬釘之後。我朋友仲聰明， 係 佢推咗去嗰啲紙張回收站換錢咯。 雖然換唔到好多錢，但係呢一樣嘢咧係一個完整地話俾你聽。我已经读完晒啦，我唔需要再面对你哋啦、 啊啊。但系有一部分我 keep 低咗，因为真系好珍贵。我见到自己啲手抄咧，当年一个莘莘学子，一个苦读嘅过程，又真系唔 系 好舍得抌咗佢。 我都系读文科噶嘛，即系我估读世界历史同埋中国历史又唔会变啦。即系嗰阵时真系会将啊，即系唐代嘅施政利与弊，跟住咧自己会 mark 低碌屎啊，跟住要好牢固咁样记入你嘅脑。入边啊，究竟啊点样为之好啊？点样为之唔好啊？点样咧？即系去 答 问题 啊，系啊， 啊，真系 呢啲真係青春嘅回忆。 就会諗返起当时点样死点样硬呢、這个 生计死背。 係啦点样对抗呢个睡魔喺上堂嘅时候。 所以真係我都记得呢啲呢搣烂啲书啊抌走啲书呢。 係好开心嘅。 我细个都系记忆犹新。 係我都记得呢一个。 咁当然亦都会加入埋 last day 啦，即係你最后嘅一日返学呢， 大家。好感动啊，大家。 係啊，明明有啲难听啲讲，同学仔老死不相往来咧，但最后咧，大家都系握手言和， 一笑面先愁系嘛？ 系啊， 一笑。 跟住同埋我哋会画件校服噶嘛，即系会签名，系啊，会签名落件校服。 诶，我哋都有啊，我哋会写嘢咯，即系会写一段对话。 咁足球小将嘅你做嗰啲， 即系我哋成条校群都系 系啊， 每个同学嘅留言咁样。 男校又系啦，即系大家都会有好多诗句啊、联想啊、歌词啊，写喺你件校服嗰度啊，咁样咧，咁会揽住一齐，有少少眼湿湿。 纪念册咁样， 我 真 系。我哋会围埋一齐倾偈噶， 系啊， 即系同埋老师班主任，嗯、即系个个系拎住，我哋系买咗六盒纸巾咧，喺度传咯，即系用晒。 呢个都系青春嘅回忆啊！